言和炒作干扰两国关系。美国国务院预计美中外交部未来几星期内将会进行更多通话和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被问到为什么国务卿布林肯没有在印度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和中国外长秦刚会面。普赖斯说几星期前美中双方已经有一次会面的机会。布林肯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上个月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会晤，是气球事件以来美中外交高层首次面对面接触。另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透露，考虑在今年访问中国。他说总统拜登希望以对美国有利的所有方式和中国接触，无论是商业上亦或是外交上，这种沟通是为了令到紧张的关系降温。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4点，升145点，总成交金额23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70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7.4，升4.6；阿里巴巴88.2，升6毫；美团143.8，升2.5；快手57.5，升9；盈富基金20.76，升1.6；京东集团184.6，升5.5；永里澳门7.78，跌3毫；哔哩哔哩163.6，升1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392，瑞士法郎8.34，澳元5.292，加元5.778，新西兰元4.89，欧元8.327，每百日元对港元5.7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4点，升375点。港金报1722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09美元，卖出18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尖沙咀嘅封路啊，咁而家弥敦道咧受火警影响，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啦全线啦，同埋去深水埗方向介乎海防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啦，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嘅第一二线咧仍然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而去尖沙咀一带嘅市民咧就最好使用港铁嘅服务，咁不过港铁服务都是有少少受影响的，就是而家港铁的尖沙咀 E 出口和尖东站的 K、L1 和 L3 出口都需要封闭。较早前就影响到九龙公园径一带就比较挤塞，现在九龙公园径的交通就回复正常，外围的交通就只是影响到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着上海街那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揸车比较留意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同你讲一讲啲爆水管封路需要改道噶。旺角道由于有爆水管，旺角道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去广东道。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去广东道啊！咁另外咧都系喺旺角道附近嘅紧急维修啦。咁呢一个封路咧就系去洗衣街方向，近住旺角道游乐场对出慢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沿住广东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沿住广东道嘅车啊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啦，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人士应该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够尽兴噶。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好好抖 app 已经可以预约喺全港大部分区域收集装修废物，即刻下载了解更多详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二台爱梦游。 讲到以色列嘅名菜，原来有一款大家都可能会似曾相识嘅，就是叫做沙卡梭卡。煮法咧就系将鸡蛋放喺番茄、橄榄油、辣椒、洋葱同埋大蒜组成嘅酱汁入边煮。听落系咪同我哋嘅番茄炒滑蛋有异曲同工之妙呢？真系好想试下个沙卡梭卡。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好好耶！ 少林功夫更 系好劲， 少林功夫真系咁劲。 想知道少林功夫系咪真系劲，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 系啦，你哋系边个啊？ 我系金刚腿， 我系铁头功。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 选，新与旧的融合。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静。 集合不同歌手向张国荣致敬的一个企划， Mike 所负责演绎的就是《有谁共鸣》这一首的经典作品，不过经典中就加入电子元素去带出新的感觉。 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 作曲谷川新司，填词小美，重新编曲 JMYB， 监制 Eric Kwok。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ike 曾比特《有谁共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 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唔理瘦定肥一样又 Happy Friday， 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啊，快活人快活人，我今日特别精神，我系睿睿。 哦，春风继续吻上我的脸。我细细个就喜欢啦，今日我系强势。 边个咩咩势啊？大势嘅势， 大势嘅势， 大势嘅势， 好势啊！ 强势， 哇，原来咁细。 嗱，你咁谂啦，唔好话大势嘅势啦，老势嘅势咪好咯，都系个势啫，咪你自己中意点演就点。 但系你边个脑啦？如果你个脑好细嘅话，都冇乜用。 Small brain, Mr. Small brain。好啦，今日星期五， 所以你讲所有嘅嘢，我哋都可以兜到啲唔好嘅嘢。 老势先生，老势先生，喂，老势啊，老势，我今日咧真系好想有只歌咧送俾一啲朋友啊，因为咧。大家喺睇新聞咧，有一個比較嚴重啲嘅火災咧，四級火警喺中間度。其實你知唔知咧？我以前咧即係比較多喺尖沙咀呢一個打等嘅時候咧，我幾 點解嘅？ 因為嗰陣時咧， 翻夜總會 唔係啊，有一間 斜路， 有一間而家拆咗嘅，有一間要飲嘢 斜路咯， 唔係啊。有间酒店 借咗屈嘅，我做 bartender， 煲婆妈啊，嗰边啊嘛。 有间酒店嗰个上边 skyline， 我唔记得嗰个名啦。 我知道， 总之饮嘢饮嘢，睇个风景好靓嘅。咁我成日同啲同学咧饮，嗰时咧五点几后， 女同学系嘛？ 我冇女同学， 你冇女同学，你有嘅。 咁煲婆妈嗰啲， 煲婆妈佢系妈。 我想讲，我嗰时成日行过嗰头咧，我觉得呢个 building 好靓，海源之家啊，叫做。 我知道。 海源之家喺边度噶？ 蓝色嘅嗰等嘢。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啦。 卡食噶。 我从来都唔知佢叫海源之家。 系啊，可以食嘢噶，里边有餐厅噶。 系咩？ 系咪 系海源先得噶？ 唔系， 点解你入得嘅？ 都指住個鼻哥咪入咯， 唔係唔係，即係佢 咪就我係老細。 海源之家，咁你入得㗎？我唔知啊。 你唔係要 member 嘅咩？有啲 嗰個唔使嘅。咁 海源之家 鋪曬有木地板，好 好卡式 啦。 我淨睇外表，我 係咪淨係食大力水手嗰啲大力菜？邊 食菠菜？阿菠菜連喺度賣菠， 整個大菠菜嚟。 快啲講啦！ 而家就係因為嗰個火災喺嗰個大廈發生，所以 而家重建啊， 係啦，重建本來變酒店嘅， 係啊， 真係咁。所以咧，我想只歌送俾今日即係呢件事發生之後咧，一路參與嘅所有消防員哥哥啊，幫手人啊，辛苦曬，多謝你哋，有你哋我哋先可以。啊！而家救熄咗噶啦，聽講今朝九點幾，不過希望嚇、即係唔會太大影響啦。 冇嘢冇嘢。 好，開心的星期五開始咗，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各位的士司機，路路平安，揾到幾個盒仔，另外所有營業 生意興隆， 係生意興隆， 要經濟起飛。 每日咧呢个路面上咧总会有啲意外发生嘅。咁、今日咧我翻工嘅时候咧，我都突然间见到，哇！做咩事咁塞嘅咁样样？系啦，咁今日咧沙田出九龙都有少少交通意外啊。咁希望大家咧就每日揸车安全而小心心吓。 冇错，系冇错，系啊，我都系啊，今日塞咗好耐，塞咗成个钟。 佢出巡好紧要嘅，边度塞即刻打电话去问晒。 系啊，但系问我哋交通部， 系啊， 好犀利，帮 我即刻处理。 冇错， 好型啊！我真系觉得好型。 系啊，你学下人啦。 我知道啊， 即系拍马衰嘅时候，今日着少件衫嘅话咧， 威有啲嘢成日都讲出嚟。 我哋咩都讲噶， 喂，我啲嘢你唔系啊，傻嘅， 呢啲系我自己讲出嚟， 无啦啦自己讲， 费事经过你哋把口啊，仲衰，自己讲好啲。 咁 即系 我哋会唔会好大压力咧？ 唔系压力啊，即系如果你要学下嘅话，我就觉得咁样咯。如果今日着少咗件衫嘅话，就去打去天文台长嗰度闹佢。 点样提我啊？ 你明唔明话十度啊？而家我着咗好冻嘅衫，而家好热， 点搞先？我而家成身都系汗， 食得人多真 系 好。 系啊，系啊，唔单止食得人多嘅， 食药食药食药，俾面俾面俾面， 都要佢肯咁样做先知。 讲笑两句，讲笑两句。 唔怪之你平时三米你唔出声， 费事你攞嚟做开咪讲嘢啊？系咪先？ 唔系啊，开心 做人开心啫。 喂，嗱，顺便讲讲，嗱，今日呢个节目大家一定要听。因为点解咧？我哋今日有一个咧，关于我哋节目下个礼拜嘅安排啊，最新嘅安排咁啊，我哋留待最后嗰半小时。 喂，你咁讲，大家会好担心噶喎。 冇办法，即系呢个人咩嗰啲叫咩话？咪无不散之筵席啊嘛。 唔好咁讲啊，好担心噶，因为而家大家喺 Facebook 都喺度猜度紧，就好似话阿 Brian 加入咗之后，佢话系咪应该有啲边个？系啦，冇错。 好啊，咁总之有得讲啦，好唔好？ 好啊。 咁啊，系开心， 咁 开心嘅。 买定啲饼翻嚟。 其实我都要。 买定好啊，费事俾人话， 系我都系咁， 争到邻居啊，一人走啊都唔买饼， 唔系就系买啲糖翻嚟先。 咁到底系咪有人走咧？ 都俾人哋讲， 即系得两粒， 但系六个分 量。喂，同埋今日咧，车路的士阿潮潮啊，佢今日嘅话题咧，我相信所有唔系我，其实唔到我中唔中意呢一样嘢，驾车者咧 一 定会关注 呢个， 但 系 都关注嘅，同埋有时咧，你系无可避免，即系无可避免，唔系话 呢个系乜嘢咧？ 就系话抄牌， 冇错， 告票吓，唔系话即系鼓励大家要违例泊车。不过有阵时咧系真系冇晒位啦，救命啦！咁你行开一分钟，咁点咧？咁 同埋附近其实基本上系真系。冇地方泊车嘅地方好多，唔系唔想，但系或者就 系 我要嚟呢一度嘅话，我可能会泊到老远，跟住会搭的士嚟嘅，咁你泊唔泊 啊？ 系咪 啊？ 真系有啲咁嘅地方噶嘛？ 冇错啦，冇错，我亦都有曾经试过咧，因为有着制服嘅人抄牌咧，引致我架车撞到一个人。 点解啊？ 嗱，一阵间留翻潮潮个时间， 好惊 就讲到啦。呢件事咧，我当时真系。因为原来你撞到人咧，你真系成个心砰咁样，跳出嚟， 惊啊！ 咁系啦， 好惊 撞人， 同埋 你唔好话撞人啊！有时你撞到小动物，你都好唔安乐噶。 同埋一撞嗰下咧，原来好似电影咁咧，系慢镜噶，即系你突然之间觉得成样嘢咧系啊！ 你有咩感觉噶？其实系你撞到人嘅时候， 好惊咯。 唔系咁， 其实唔系我揸 紧 车， 即系譬如 我都喺车里边，但唔系我揸紧，但系一样，因为嗰个发生得太快，诶，源自抄牌， 哦， 源自抄 啲车走。 嗯，咁样就系分享喺十二点钟之后。 冇错，所以今日我哋车路的士嘅话就系讲紧即系抄牌呢件事 牛肉干 啦，系啦，牛肉干。 我谂起阿家居明，我整蛊佢。 系，冇错。 佢仍然摆心噶， 系 啊，耿耿于怀噶， 系真值值得嘅牛肉干。 喂，你讲紧啲假整蛊人咧，系假嘅牛干咧。我谂翻细个时候咧，你哋有冇即系买过啲整蛊人嘅嘢嗱？唔啱噶，不过咧有好多嗰啲细个嘅时候整蛊，有一两样我仲记得嘅。 放屁袋 放屁袋我冇买过， 放屁袋我有， 我买过一个咧系 放屁袋， 放屁袋一个袋嚟嘅，一个胶袋嚟嘅，唔系一个胶嘅嘢啦。咁跟住咧，你就一坐落去就哔咁样。 我记得， 放屁袋 系， 因为未 有啊， 坐过 整蛊 miss 佢其实系声嘅啫，系啊， 系啊，系声啫嘛，但系整蛊 miss 咯，我哋嗰阵时候系嗰啲 miss 全班一齐罚， 买咗一罐咧。外表咧係 nuts 嚟嘅，即係嗰隻係真係 nuts 嘅，寫曬有啲咩啊咩腰果啊咁樣，係美國製造咁樣。咁樣，請你食啊咁樣，一扭開有條蛇蛋出嚟。 呢個都有，我都有，係 啊，咁樣其實即係 OK 咯，我覺得即係可以接受咯，唔會太驚咯，就唔好揾啲。 你有冇俾人整過啊？ 唔記得啦。 咁你有冇整過人啊？ 一定有。 我諗有啦，但唔記得啦。 有一樣嘢我好記得嘅，同埋我嗰樣嘢咧，我始終冇買過，同埋我都覺得太過分啦。 頻粉 係 唔好，頻粉真係唔得， 真係枕落張凳度嘅係嘛？ 唔係枕落人哋嘅背脊嗰度，或者係頸嗰度。咁呢樣其實佢會吉嘅，有啲人甚至乎會有敏感嘅，咁就可以好大件事。 呢個就絕對唔好啦，絕對唔好。開玩笑，我覺得有個。有個尺度，即係唔好太誇張。 我從來都唔中意開玩笑，亦都唔中意人哋開我玩笑嘅。因為其實有時候我係好驚噶啦，我覺得佢幾好嘅，係啊，佢戒咗冇錯。佢以前我真係覺得佢好幼稚。 我投訴信我寫好噶啦。 唔單止佢啊，其實阿陳太都諗住一齊寫。 copy 咪得咯。 成日無端端咧就係驚無底度嚇你啊！ 不如真 係同你打招呼啫嘛。你覺得咁好玩？ 我而家唔同你打招呼，我而家用啲好温柔嘅聲線。我行緊埋嚟啦， 係啊，又或者直頭完全唔打招呼， 冇錯， 因為人哋話嚇你， 矜貴啊嘛把聲，你想聽我講早晨啊，梗係聽風騷快活人啊， 係啊，唔係咩， 係都留翻 同佢哋講。咩臭屁袋仲有冇啊？陣間校長嚟咧， 臭屁袋有臭蛋啦，臭蛋都有嘅，臭蛋就係一嚿一罐嘢，你有冇玩過？ 我冇玩過，我記得好臭， 係啊，好臭嘅。咁跟住佢就又係咯，咪放喺啲唔知廁所啊，定係啲課室啊嗰啲咁嘅地方咯，跟住咧，如果你開咗佢嘅話咧，佢就會慢慢咁有啲臭嘅氣會整出嚟嘅，咁跟住就會好臭。其實都會臭埋自己嘅，咁我覺得有咩好玩咧？ 咁蠢嘅 你避唔到嘛？ 係咯，何必？ 除非你自己帶曬豬嘴咁樣咧去放呢個臭屁蛋啦。 老師入嚟，全班帶豬嘴都知咩事啦？ 就係咯，真係好蠢嘅呢件事 係。喂，陣間我哋問下校長睇下佢，譬如話 有冇俾人整 教育事業咁耐，有冇俾人整蠱過？ 但我想問你做學生嘅時候，你真係冇整蠱過老師啊咩咩？嗱，其實嗰陣時嗱，我冇做過但我見過咧，因為我哋學校咧就有神父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做嗰樣嘢，唔係叫大家做呢樣嘢嚇，係唔啱嘅。咁有啲曳仔咧就會神父後邊咧膊頭後邊有兩條帶嘅， 係啊長啊嘛， 長嘅帶嘅，唔係啊打鏈嘅 住佢。 哇，咁都要好快喎，同埋啲手勢都要， 同埋 幾好。 點解會唔知嘅咧？ 係啊，點解咧？ 其實我覺得神父半知半唔知嘅，其實佢係由你哋玩，因為其實咧你同嗰啲僆仔掹係冇用嘅，有個綁咯，綁完之後咪解。 咁如果我諗起呢啲咁嘅嘢，咁有好多整蠱人噶啦，你算唔算？你又整蠱啊？彈啲帶啊！ 我哋冇試過， 我哋冇。 嗰啲算唔算？ 我哋我嗱，我小學就嗰條胎咧，男女都要打嘅。 男女，你小學係男女校嚟㗎？ 係啊，咁嗰條胎咧橡筋嚟。 小學已經要打胎？ 係啊，冬天校服啊嘛。 好多小學都要打胎喎，你好出奇咩？好多小學都要打胎。 小學啊， 我冇。 嗰條胎咧係橡筋嘅，咁啊即係掹。 系彈你咯， 系啊，曬嚟咁噶啦，通常都係咁。 呢算唔算係整蠱啊？ 算，因為凍金啊，咁樣攝隻手落人哋個背脊 呢啲都係，呢啲都係。 但我攝落男同學嗰度嘅。 哦， 有冇後悔而家？ 好暖係咪啊？即刻成個手辣。 有冇後悔做咗意思啊？唔啱啊！依樣唔啱，我哋真係冇咁做。 係啊， 做咩紅曬嗰塊面？你諗起好多嘢喎，睇嚟啊！ 唔係，但我最憎係乜嘢咧？有啲人咧就想坐低嘅時候掹人哋， 啊呢個好危 險，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啊！ 腰骨都斷啦，呢啲 係啦， 細路仔真 係 唔識呢啲危險啊！好，十點廿八分，早晨，早晨，我哋一齊。 總之，以上我哋講嘅嘢唔好學。 未全醒時，靜靜的親親我，困擾中。我支持，冰封中送我火，谁令我绝望可言？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光子，填活这生命歌。 10点29分我哋有黎明唱出嘅呢个爱不完不过要唱不完啦，因为呢要听10点半新闻报告返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尖沙咀中间道一间酒店地盘，在一个酒店地盘发生四级火，消防通宵救火九个钟，火势大致在今朝八点半被救熄，期间有两个市民不适，疏散百几人，起火原因仍然在调查。消防处副消防总长姜世明说，起火的是建筑中的工地。工地楼高48层，由于昨晚有强风，火舌吹向附近五栋大厦，加上工地只有临时的消防设施，增加救火难度，同时需要大量消防员参与扑救。他说消防仍然在现场射水降温，稍后会派坍塌搜救队人员到场，了解大厦的棚架有没有安全风险，有需要的时候会转介相关的政府部门跟进。 首先就是我们到场时已经留意到工地里面有多个楼层是一同起火的了。大厦咧系一个兴建中嘅大楼，所以一般喺大厦里边见到嘅消防装置设备咧系未投入使用嘅。而工地里边只系有一啲临时嘅消防设施，我哋需要大量嘅人手去供水到一啲好高嘅楼层去灭火，所以咧我哋需要系面对唔少嘅挑战嘅。此外咧，大厦里边咧系兴建中，又有大量嘅建筑材料，例如一啲木板啊、铁枝等等咧。是大大咁樣阻礙咗我哋嘅推進，即係為我哋帶嚟多唔少嘅挑戰同埋困難嘅。最後就係咧，火警咧昨晚係喺凌晨裏面發生啦，咁所以咧火場咧係燈光係昏暗嘅，我哋都要帶備一啲好多好足夠嘅照明嘅器材，先至可以喺裏面做到個滅火工作。 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认为，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能够把握到民情脉搏，在取得社会共识之下，专注做好疫后复常和处理房屋问题。至于与上届政府相比，如何评价今届政府的表现，陈克勤接受专访的时候说，两者难以比较，上届政府主力令社会稳定，同时要应对疫情，而今届政府就重点搞好经济民生。他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很重视细节和结果的人，即使对于不熟悉的范畴都会了解怎样处理才有最好的效果，同时会有底线思维。行政立法关系方面，陈克勤说两者既有协作亦都有监督，议员对多个议题都有很多意见，最终政府听取议员意见之后作出修改，强调并非政府炒好碟送议会就食。交椅洲填海工程，当局建议兴建三个岛聚，岛聚之间有水道分隔。土木工程拓展处处长方学成说，原本计划兴建两个岛聚，但是可能令到水流不足，导致海床沉积，影响到有生态价值的石珊瑚，而三个岛聚的布局可以令水流维持在合适的水平。方学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布局改变相信只会令工程成本增加 2% 到 3%。 他又说，由2021年年尾开始进行的生态和渔业调查，在交椅洲等水域没有发现中华白海豚，只是发现少量江豚。当局认为填海工程不会对相关物种造成直接影响。人工岛预计会有铁路连接，包括接驳港岛线。方学成说，正是研究是否有需要在坚尼地城站增设转乘车站。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43点，升113点，总成交金额35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2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4，升2.6；�阿里巴巴87.9，升3毫；美团142.3，升1蚊；盈富基金20.72，升1.2；中移动62.15，升1.15；百度集团147.1，升5.2；快手57.25，升1.65；恒生中国企业69.82，升4.6；京东集团184蚊，升4.9；永利澳门7.71，跌3.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6.58，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9，人民币6.893，英镑对美元1.197，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3点，升394点。港金报1722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45美元，卖出184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尖沙咀火警嘅封路啦，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啦，介乎金巴利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啦，去深水埗方向介乎海防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啦，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嘅一二线咧仍然系封闭噶。咁啊，驾驶人士系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去尖沙咀一带嘅市民咧都可以考虑咧使用港铁服务。咁不过港铁都受影响噶。咁而家港铁嘅尖沙咀站啦、E 出口同埋尖东站嘅 K、L 一同埋 L 三出口咧都要封闭。咁外围嘅交通咧就系佐敦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弥敦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另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门路去黄珠路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挤塞，车龙排到过晒政府车场对出。咁提一提你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观塘道噶，咁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期快线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光辉广播95载，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系周杰伦。 谢谢香港电台。最重要就是谢谢所有歌迷，我会因为你们做出更好的音乐，谢谢。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姜涛， 我作为一个新人来讲，拥有了很多很难得的机会，只要一日站上这个舞台，就拿出最好的表演给大家看。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找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实践低碳生活，减少日常的用电量，不用的电器记住要删，冷暖气机咪滥用，出街少搭车多行路，同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食饭一样可以低碳，减少用即弃胶餐具，记得多节约，应该悭多简单，养成好习惯，一起减碳排放，目标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早上啊，听呢个香港电台大头风骚快活人啊，咁、对于啲叻嘅人咧，我哋都学下佢嘅，系咪啊？咁、网上咧有篇文章咧，佢话咧有啲做嘢叻嘅，佢用两个字形容咧叫精英啊，精英即系好劲啦，即系叻过其他人啦，咁样样。话呢啲精英咧有啲嘅做事习惯，咁啊，大家听下，你觉唔觉得咁样都算系即系精英咧？会唔会咁样就系精英咧？咁样啦。话第一，佢话如果叻嘅人咧睇表嘅次数咧系会比一般人咧多 1.7 倍嘅。意思我谂佢意思即系话。比较注重时间或者即系系啦 ，time management 或者每做一样嘢，听、仲有几耐时间可以做咧？会唔会迟咗？会唔会快咗咧？咁 唔同嘢， 点解 做得叻嘅咁？你知道自己几多时间咁，成日过嚟睇表。 嗯， 我唔即系话咧， 我觉得唔系好明点解系用睇表嚟去觉得佢就系精英咯，系 啊，我成日睇。 又咗，因为如果唔系精英嗰啲嘅话，都会成日睇表嗰度话，哦，几时可以放假？ 系啊， 放几时放工啊？几时放食饭啊？几时走得啊？好难讲喎。 系咪 精英无关？嗯 ，OK， 好。另外一个佢话咧，只要咧收集到六成嘅情报，佢就会。action 咁样，即系佢唔会有要等到十 足百个 percent 十足百啦，先至 佢有六成情报咧，佢 就 会高 head 噶啦。 呢个我真系 唔知啊， 我觉得打交叉 一踢够啦。 我觉得咁咪代表精英啊？精英即系点样啊？即系其实交到去佢手上面嘅嘢嘅话，佢都必须能够完成。 系冇。有破绽，佢话六成情报， 六成情报啊嘛， 佢就会做啦。但系唔代表成功定失败。 同埋嘅就系，我觉得而家有时做嘢嘅话，都可以系完全之前冇人做过嘅。呢啲就叫做 creativity 嘛，即系你会比较创意嘅 企业家精神。 咁我点能够收到有六成嘅情报咧？系咪？ 冇错， 打交叉。 我谂个意思咧，即系话咧， 我收翻佢个的。 可能有啲人咧就要真系100%肯定啦，齐晒料先至做嘢。有啲人咧就觉得唔紧要，六成我。我哋做住先，可能系咁 样。我哋出嚟打工打咁耐，冇，但系冇一样嘢系一定系十成把握，你先至会做噶嘛？十成把握嘅，你唔做，人哋做咗啦。 好，下一个佢话能力也许不是最好，但是系永远让主管最放心，即系交嘢俾佢做咧，从来唔使担心佢甩漏啊，有啲乜嘢错啊，等等，即系主管会 rely。 唔系呢样嘢系，但系唔一定系精英先咁样。 因为精英，我觉得有时佢要有啲不按本。只办事嘅嘅嘢噶，铤而走险，佢要有冒险啊，精神啊， 翻转头。 我唔知咧，我可能对精英嗰个解释，可能有啲唔系好同啦。 问下叫阿精或者叫阿英嗰啲人咯。 但系头先你讲嘅呢一个特质咧，我觉得系好好嘅，因为真系嘅，你个公司里面总系有一种人，你系交俾佢嘅话咧，你就放心，你都会听到老细会咁同佢讲嘅，交俾你我就放心，或者你喺度我就放心啦，我就可以放心。 我哋身边就有一个， 有嘅，系啊。你覺得自己邊？你自己係唔係呢種人啊？ 我絕對係啊！ 我覺得我自己係呢一種人嚟噶。 系啊，一个剔一 个。你觉得你自己都系啊？咁我唔系啦，我冇可能同你一样。 一个剔一个交叉。 啊， 嗰日我哋录剧， 你真系觉得你自己系啊？ 即系去到高潮，即系最后出席歌嘅时候，喂，点解又系唔系广东话歌？ 冇错，冇错，冇错。 啊，嗰个精英真系 系啊，真系好精英，系咪？我只系觉得佢就系话佢已经翻嚟啦，系啦， 复常啦，佢已经复常啦，佢复常啦， 冇错，佢冇戴口罩复常， 又揾错歌啦， 继续啊， 嗯。一个考察， 一个听个考察，即系咩点？ 冇嘢，继续。 OK， 好啦， 下一个。 咁另一个咧就嗱，呢个我自己都觉得未必嘅。佢喺会议之中开会嘅时候，发言次数比别人多22% 咁样， 嘥气， 即系多嘢讲嘅，多嘢表达嘅，就唔会坐喺度唔出声嘅。 唔同意。 发言次数啊， 佢冇话佢发言，佢冇话佢发言嘅内容有冇 point 啊？佢只系话佢会多啲 voice 啫，佢会参与，参与多啲啫。 精英，我真系咁做咧。 下一个仲奇怪啊！你睇下，喜欢新事物， 啊呢个同意， 呢个同意， 未讲完啦，喜欢新事物。但下一句就系换手机嘅速度系人哋嘅两倍，我 又 觉得换手机未必等于佢喜欢新事物，佢可能真系 show off 啫，即系追潮流啫， 会嘥晒时间响。 是不是 换一个新手机或者是换弄一个手机两个换都不好靠差。 即是揸旧手机的人。 是不 是新事物但是他第二 句。OK 啊、 是但他第二句我就有点不同意了。你换手机可能是追潮流的嘛。 是啊是啊。 但是他真的有一些新的手机才有的、啊。你才会即有一些新的 Apps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这样。 总之 但我用旧 Apps 都可能做到东西的。不一定用新 Apps。 一定所有 Apps 你都用到。 还有一个讲埋先。59% 或以上的精英勤做筆記，嗱呢個見到 Sarah 耐唔耐都會有嘅，喺度寫， 我同意啊呢個， 寫 勤做筆記係啊，因為我成日驚我自己唔記得啊，同埋咧我有好多時候咧係會無端端唔知點解會有一啲小點子咧，你唔寫你就唔記得，但係最慘係乜嘢咧？第二日你係記得，我揸緊車嘅時候我係諗嗰啲嘢嘅喎，嗰個係乜嘢咧？鬧嘅都鬧 唔翻， 我會由上車嗰陣時啊，我嗰陣時諗緊乜嘢咧？我諗佢食晏之後又。乜嘢咁样？ 系啊，我系经常系咁，所以我一定要 写低 噶。 你就算唔写详细，你都写中间一个最 key point。 我而家系点样咧？我喺个手机，我个手机咧咪有个备忘录嘅。有时就系咧，佢个最好嘅就系咧，你可以录音。我就会将个录音，我就话系啊，可以咁，可以咁啊。黑胶婆其实下一个字咧，我乜又可以讲啲咩嘢，讲啲咩嘢，我会自己录咯。跟住我翻到我就会听翻，即系呢啲都系我啲笔记咯。唔得啊，即系太多嘢会发生啦。 同埋唔见咗你觉得好可惜，明明喺度咁啊，嗰个 idea 明明喺度。唔見咗你揾唔翻， 所以有時都係一啲其實都好笑嘅嘢嚟嘅啫。不過可能我哋行下街，你有時會唔會咁樣嘅？你見到一個招牌咁都得， 係啊，個人 其實幾好笑㗎嗰啲嘢，係啊。所以我就會記埋呢啲咁樣嘅嘢咯，我覺得幾好噶。 不過早幾日發夢咧，夢到咧，我有一個劇咧，我諗唔到個尾係點啊！我發夢咧，佢講俾我聽啊，真係噶。 咁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 你記得？好唔好？唔好㗎，嗰個尾。 出咗未？劇出咗未？ 未，我就係諗唔到啊，擺埋一邊啊。我第一次即係發夢咧，佢話俾我聽，啵，誒， 邊個話俾你聽啊？ 個夢裏邊嗰個。主角话俾我 听，咁恐怖即系报梦啊！ 系啊， 报梦俾你听系嘛？你嗰个剧本应该要点写？好得人惊啊！你呢一个梦中梦， 系咪鬼故嚟？ 系啊！嗱，我头先我有讲到咧，我就话其实我因为周围去街咧，我都会乜嘢我都睇啦，招牌我有睇，呢度又辣下，嗰度又辣下。我有一日我见到有一个真系几中意 乜嘢？ 咁咧我就喺某个地方唔好讲啦，因为佢始终佢都系一间铺头个名嚟嘅。但我觉得佢真系安得几好。佢咧就系卖啲咩嘢咧？烧鹅啊，鸭啊，又或者系嗰啲叉烧啊、鸡啊，总之烧味啦，咁啊全部都系啲咩嚟噶？都系肉类啦，系咪？佢有一个英文名叫做 Nice to meet you。 喂，呢个 MEAT。 MEAT。 喂，呢个正。 全家人都系买烧腊，但系攞一个英文名， 冇中文啊， 冇中文，就叫做 Nice to meet you。有啲行到嚟嘅话，全间屋、全间嘢都系卖肉嘅。 喺边头啊？ 叻系咪？呢个我唔讲，我唔讲啦。 要俾个奖佢。 好 想访问啊，老板。 我好中意佢哋呢一啲玩嘢、食事嗰啲。 啲婆婆去点搞咧？ 我唔知啊。 全家英文咁咯， 你系咪好玩嘅？ 哇，呢个好玩啊！ 你系咪好 Q 啊？ 不如提提大家吓，今日咧十点半一样有点唱时间，18723888，阿靓妈妈已经翻嚟啊！ Sure.

已经过了好多年，已经认识过好多人，已经不再当年青春活泼热血奔腾的我。但是不知为什么，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间中仍然会走入时光隧道，重温翻当日那个褪了色的爱情故事，又想起那个再见到的人。 人就向往山前，我见你竟已赦免，不再心痴，如何在我心中仍斗记那一次，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是旧事 早上十一点钟，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头先同俾你有呢个网上情缘啊！翻嚟之后，我哋有十一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进入咗第二个钟头，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哇！我哋有校长同我哋玩游戏，听闻今日问啲化学嘅问题。哎呀，我哋好化学噶咋？唔知识唔识啊？留意住啦，一阵间 以应对威胁。呢一份35页嘅战略提到，受嚟自俄罗斯、中国、伊朗同埋北韩支持嘅黑客不断尝试进入美国关键政府部门同埋私人公司网络。虽然当局一直敦促呢一啲公司报告系统受到入侵嘅情况，并且定期修补新发现嘅漏洞，但系仍然唔足够，呼吁软件制造商同埋企业承担更大嘅责任，确保系统唔会被黑客入侵，而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亦都应该加强打击黑客活动。路透社引述一个美国官员说，新战略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压制俄罗斯黑客，说俄罗斯是网络犯罪的避风港，有关勒索软件的问题急需处理。外长秦刚在印度新德里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期间，和加拿大外长乔利会面。秦刚驳斥所谓中国驻加使领馆试图干涉加拿大大选的谬论。秦刚说，所谓中国对加干涉行为完全是子虚乌有、无稽之谈，中方坚决反对。他重申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亦都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别国内政。中国驻加使领馆恪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致力于促进中加关系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加方应该采取切实措施保障中国驻加外交机构正常履职，不被谣言和炒作干扰两国关系。 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4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42点，升113点，总成交金额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1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6，跌系。腾讯控股是366.6，升3.8；阿里巴巴87.55，跌5仙；美团142.9，升6；盈富基金20.72，升1.2；恒生中国企业69.82，升4.6；南方恒生科技4.10.6，升4仙；中移动62.05，升1.05；百度集团147.00，升5.1；快手57.7，升2.1；京东集团183.8，升4.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388，瑞士法郎8.337，澳元5.291，加元5.777，新西兰元4.885，欧元8.3246，每百日元对港元5.7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8点，升399点。港金报1722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67美元，卖出183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封路情况，旺角道有紧急维修，旺角道去翻洗衣街方向近住旺角道游乐场一段慢线系封闭。另外，沿广东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系不能左转去旺角道，咁大家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仲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向九龙。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尼泊尔的摩毛呢？就这么看样子，你可能会以为它是我们吃开的窝贴或者是小笼包，但是只要你一摆入口，就会品尝到属于尼泊尔浓浓的香料味道。讲到明是共用嘛，当然约埋尼泊尔的朋友捞埋我们的饺子一起吃，真是可以一口一惊喜的。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为了促进公司、员工和家人之间三方面的紧密联系，香港有企业曾经举办企业家庭开放日，邀请员工家属进行探班活动，了解员工的工作环境，并且将企业文化介绍给员工家人。 亦都有企业举办各类兴趣班和康乐活动，例如健康舞蹈课程、亲子烹饪班等，目的是鼓励员工和家人一起参与，享受家庭乐。 又有雇主在传统节日，例如圣诞节、农历新年等等，分别为员工送上低碳养生佳节美食，又或者是节日手工艺品，等员工和家人欢度佳节。 小明，你看我这个风筝靓不靓？ 哇，好靓啊！咁大只，放上天一定好开心啫。 如果你中意嘅话，我送俾你啊！ 真噶，多谢你啊！你喺边度买噶？系咪好贵噶？ 呢只风筝系我上个星期参加爸爸公司嘅亲子兴趣班，有个老师教我同爸爸一起整噶，我哋整咗两只啊！ 咁你爹哋公司会唔会搞旅行去放风筝噶？可唔可以带埋我去啊？ 我到时问下爸爸先。 企业负责人如果能够抽时间出席并支持相关活动，会令员工亲身感受到公司负责人的亲和力，亦都会感到受重视和关爱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三十一《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神奇小子苏华伟，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搵到人喺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oh, Happy Friday 3月3号啊！呢、這个早上时间11:03，我哋一阵间咧搭半啊，12:30啦，应该话就有点唱嘅时间。 1872388，1872388，1872388，重要事情讲三次，再讲多一次1872388。 介绍嘉宾啦， 好， 校长几曳？介绍今日嘉宾，循到卫理联合教会李卫理中学靓仔嘅张音龙校长。 校长好有威严， 好有威严啊！ 校长有须噶，好中意有须嘅男人噶。 林子祥啊，林子祥啊， 系啊，佢话佢唔系林子祥咁简单噶，佢系财爷。 好嘢， 好嘢，好嘢， 犀利！校长知喎，财爷啊， 系啊，校长知唔知点玩啊？ 系知道，知道， 知道噶啦，系嘛？ 好， 校长要埋翻少少咪吓， 系啦， 好。咁跟住咧就由同学问咗各位同学同埋校长先，好唔好？由 梁同学， 小张张开始问啦。嗱，呢个咧关于动物嘅，校长中唔中意动物啊？中唔中意雀仔应该话，关于雀仔嘅 都 OK 啊。OK 系嘛？好啦，呢一种雀仔咧好特别嘅，我哋平时香港见唔到嘅。 咩雀啊？ 栖息喺佢咧好得意，我查过个读音咧，嗱鱼字边，鱼字旁做个坚，即系坚固嘅坚啦。咁样读坚，坚鸟系啦， 坚鸟， 坚鸟。咁栖息喺个亚热带太平洋嗰啲岛嘅吓，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对脚。 是蓝色的成只，即系嗰只脚就好似鸭仔咁啊，扁扁地嘅，但系有蓝色嘅，全只脚都系蓝色嘅。好啦，当呢种坚尿嘅雌雄两性遇上咧，咁个雄性咧就会跳一啲叫求偶舞啊，即系摆动嘅身体啦咁样，而雌性咧就会观察一样嘢，决定会唔会同佢吓，即系做两公婆啦。四样嘢。其中一樣先係真嘅。 佢跳舞嘅時候觀察佢一樣嘢係咪？ 觀察佢一樣嘢。第一，佢個嘴個張，即係嘴個嘴啊，係咪夠長咧？咁樣嗱，又要咁講啦。我哋人類嘅世界咧，女仔揀一個男朋友啦嚇、可能會就著佢嘅職業、人工、外形嚇。咁、但係雀仔咧，或者生物咧，就好 base on 佢嘅求生或者佢嘅生存個條件嘅，係嘛？佢唔會話有睇下佢財富啊，睇下佢做咩職位冇嘅。咁所以咧，第一嗰、那個嘴係咪夠長？因為佢如果捉魚咧長啲咧，可以啄深啲嚇、第二個肚係咪夠大咧？同樣地啦，可能佢平時都係即係嗰樣叫肚滿腸肥啊，食得多咁啊，肚比較大。 咁你咪好抵你， 係啊， 如果你堅尿， 係啊，你係堅強， 校長都唔弱啊。 校長唔好覺啫喎， 你唔好踩人 喎、啊。我哋將將福來我參船， 所以唔嬲你。 校長兜得幾快？ 梗係啦。 好，第三，羽毛係咪有光澤？光澤同樣都係一種叫健康嘅啊，即係如果要埋雅色嘅咧，即係話佢唔夠健康，咁佢就唔會揀佢啦。第四，佢個藍色嘅腳掌個顏色係咪夠深同鮮豔咧？因為有分噶嘛，淺藍、深藍啊，光唔光澤，即係嗰只腳嗰啲顏色夠唔夠鮮豔咧？第一個嘴夠唔夠長，第二個肚係咪夠大，第三啲羽毛有冇光澤？第四，腳掌嘅顏色係唔係夠鮮豔？到底雌性嘅堅鳥會揀就住乜嘢因素去揀呢？ 我有個問題想問啊，梁同學，如果係嘅話，佢跳嗰啲舞咧係點樣咧？可唔可以跳一次啊？ 我都覺得係啊， 求偶 舞啊嘛，係咪？求偶舞咯， 唔係 真 係 簡單㗎，唔係咁簡單。 我哋參考啊嘛， 有啲好誇張㗎、 其實講又講咧， 好睇㗎跳舞， 又容許個賣弄少少咧，識啲啲嘢啦。咁啊，有一種我養緊嘅叫和尚鸚鵡啊，佢哋喺 B B 嘅時候咧，有一種叫求奶舞啊，求奶舞咧即佢肚饿啦，啲 B B 要饮奶啦， 要饮奶，佢仲要拍对翼，所以我点解我要咁讲咧？因为咧，种种雀仔佢喺唔同嘅阶段，佢有一啲我哋人类就觉得系跳舞啫、其实喺对于佢嚟讲，咩叫跳舞啊？佢、不 过 body language， 佢不过系 body language 摆动。即係某種嘅擺動啦，去話俾你聽佢想達到乜嘢目的。咁呢一種和尚鸚鵡即係我屋企有一隻啦，咁啊，咁佢跳到某一個階段，當佢唔開始要戒奶咧，佢就唔再跳噶啦，好得意。但係佢跳咧，好似上鏈公仔咁咧，啵啵啵啵啵啵，即係震得好快個頻率。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因為呢一種嘅舞姿咧就買或者養呢一種鸚鵡，即係覺得好 Q 啊。 咁如果係嗰佢阿媽冇奶飲嘅話，就咪 飛走或者瞓覺， 係啦，將兩個翼擺住。系啊，交叉咁。 有冇 tips 啊？有冇心水 啊？好， 咩话咩啊？ 好， 我同阿校长研究一下。 好啊，你研究 一 下先啦。求偶舞， 因为我好多时见一啲即系雀仔咧，有啲唔同嘅情景咧，即系睇佢大唔大只噶嘛，即系变咗佢日后可以即系 絕 生育嘅时候，或者 佢哋睇生育嘅，即系睇佢个生存条件。 因为你求偶嘛， 生存条件。 好多时就听过系即系雀仔系咁样嘅，即系睇佢大唔大只啊，或者有时佢谷起自己，于是乎整到自己好大只， 啲羽毛啊松起啊嘛。 咁所以即系如果。即係我當我係雀仔啊！講真，你如果講話即係啲藍色深唔深，我唔知佢有冇色盲添啊！ 玩下手有啊，我都覺得 係。打個交叉先，藍色 即係唔係好知呢樣嘢嘅咁。嗱，你話嘴咁啊，好難講，即係長短，但係睇身形。我諗雀仔就 睇身形咯，係啊。 咁睇身形嘅話，咁咪個肚最顯出個身形啦，係咪？ 我揀肚， 所以我都係揀 B 嘅。 我揀肚，兩個 B。 三个 B， 系啊，三 B。 好，各位观众，答案系错嘅。 错、啊。 好，唔好讲住，唔好话再 讲。羽毛，羽毛。 我拣嘴啦，我唯有拣嘴啦。 好，一个 A，、一个 C。 系啊，而家分散，分散， 分散投资。 我都系 剩翻嗰啲， 剩低都系拣嘴嘅啫。 你拣嘴啊？ 即系可以见到嘅嘢嚟噶嘛？应该，即系、照计，系嘛？ 但照佢又差唔多， 羽毛， 我 揀羽毛， 即係我覺得 靈唔靈，因為佢跳舞啊嘛，同跳舞有冇關㗎？佢係跳舞嘅時候佢先睇到㗎嘛。 冇同跳舞冇关， 同跳舞冇关喎，同跳舞冇关。 喂，你外形咧，你最多行埋嚟，我嘴又睇晒，身又睇晒，脚又睇晒噶啦，关唔关跳舞事啊？你明唔明啊？ 即係你行，無論你作咩動作你喐唔喐，我都睇曬你成個樣㗎啦。 唔係㗎，如果你話佢睇個格拉底咁樣，咁咁咁咪 我答案冇格底啊！你 我知啊，咁樣 但因為佢睇個雀仔個大細㗎嘛，即係譬如個嘴啊，即係佢咪成熟。 不過咧，阿馬小強個 point 亦都啱，冇咩太大嘅 difference 嘅雀仔，起碼我目測。我目测系冇乜大嘅 difference，、 啊、 我唔想我唔知啊。 野毛， 佢又想误导我， 定系乜嘢？定系 D 啊？ 我觉得佢明知我答啱咧，佢又想。 好嘈啊！只脚嘅深浅色啊，因为佢喺嚟嘅时候，佢有讲过，佢话因为佢系蓝色嘅呢只坚料， 脚掌系蓝色，好特别嘅。我睇过佢啲片。好蓝嘅， 但系呢个校长，你觉得佢个人系咪古古惑惑咁？ 系啊， 我 答专登专登 做你。如果有咁嘅学生，你会唔会信佢讲嘢啊？ 古古惑惑 系咯，嗱，即系咁讲。如果喺考试嚟讲出题咧，喂，佢啊呢个咧少少牵扯嚟嘅，就专登讲个脚，因为 就令到你成系啊，就觉得 我讲个脚咁嘅关系咧，咁样系咪？咁啊，好似 即系你哋出题目会系咁样嘅，系咪？你用翻呢个知识 嘅话，就可能可以咁。 系咯，系咯。 嗱，如果唔系你点？ 因为你先入为主啊嘛，系啊，所以我话羽毛咯，羽毛。 阿嘴。 好。校长，等你。你 咁 样，定系分散投资？ 嘴。 有冇人险？有冇富贵险中求啊？ 唔，我已经富贵险中求咗啦。 系咩？你嘅咩？ 我唔跟嘴啊嘛。 讲多次，讲多次，最后一次。 两个 A， 即系两个嘴，一个羽毛。有冇人啱？ 错晒。 哇！ 讲答案啦，答案就系脚啊。点解咧？原来呢一种雀仔咧，佢越食得多，佢脚掌就越鲜色。但系如果佢又搵唔到食物咧，佢脚掌就开始咧个颜色就唔够浅，即系唔够深啦，开始褪去啦，或者越嚟越浅色。咁佢一睇，哇！啲脚掌白晒晒嘅，一定系平时冇嘢食，搵唔到嘢食。咁佢嘅叫生存条件咧就低啦。咁所以咧佢就唔拣佢。但系佢脚掌好深色，好鲜艳，即系话佢经常搵到好好嘅食物，营养丰富，即系面色红润，即 系面色有啖好食啦。咁啊， 果然系俾咗贴士嘅，其实 系啊，果然系。 有冇文献证明啊？ 有，你闻啦，我摆喺嗰间房，你嗰边闻。 喂，一阵间我打个欠俾你闻。 你过去闻啦，你过去闻。 校长， 你过去闻啦，你闻欠你。我冇听过人中意闻欠嘅。 好简单啦，主办就打我欠啫，佢就嚟闻咯。 花人中意 我收花， 中意闻欠。 好，第二题，好啦，到你同学发问咯噃。好啦，嗱，其实咧，即系都有讲到咧，就系话有时有好多嘢咧，而家大家会觉得约定俗成，又或者有好多时候咧，大家觉得个传统系咁样，但系其实又讲。真系古时好耐好耐之前嘅话咧，又未必系咁嘅。好啦，我想讲一讲嘅就系以前嘅婚礼同埋而家嘅婚礼，其实有好多嘅嘢都系唔相同嘅。咁我想问一下嘅就系、是、以下嘅描述啊，有边个系唔正确嘅咧？唔正确啦，系啦。A 其实以前婚礼个婚字系点写噶？喺中国古代嘅时候咧，系写作咧就系婚礼咧系婚碎个婚。OK 系冇咗女字旁嘅。好啦，而 B。古人呢是在即将天黑的时候才来举行婚礼的。而家你就即係朝头早就已经要接新娘啦，跟住全日就已经好忙呀，要摆酒又剩啦，但古时唔系咁嘅。而 C 就系结婚嘅时候，以前喺古时其实系用白色嘅物件先至觉得系吉利嘅。而 D 就系女子系要将男子要将女仔打晕佢，将佢呢就将啲妇女呢偷走嘅。嗰陣时候呢啲先叫做系婚礼。 嗯 ，OK， 你要结婚嘅话，你系要咁做嘅。 你记唔记得校长你结婚嗰阵时？ 我都唔记得， 佢应该系 D， 佢打晕老婆，打晕老婆 啦。老婆强抢问题。 不过你呢个问题咧好有趣嘅就系，即系有啲位咧就系啲少数民族嘅婚礼系有不同嘅。 系啊， 咁所以而家你讲系啊，我哋叫做汉族嘅婚礼。 In general 啦， 汉族嘅婚礼。第二。就講古代古到幾時，即係另外一檔你係即係春秋戰國，即係二千年啦咁樣，係嘛？咁理解一定係話喂，再我哋有五千年歷史噶嘛？ 再睇嗰邊段咧咁樣， 係嘛？你講到即係最初嚇，即係啲北京 石器時代嘅時候， 喂，咁啊講， 我唔係 好問題喎，呢個到底係咩時間咧？ 但 係 佢講緊係古時係嘅，你講得啱嘅，但係佢就係普遍喺以前咧，就係未有呢一啲咁樣嘅，就可能我話我哋又要養媒人啊，或者咩咁個古代啦，就係統稱一個古代。 因為你講到呢啲啦，照我所理解，我都唔好即係你知我哋啲化學人就 cam 地嘅啫，唔係好識啲嚇。不過你講一讲就媒人，咁就即系要讲呢啲所谓周礼啊啲嘢啦，咁即系春秋战国啦，系咪？即系有孔子时代啊嘛，系咪？咁即系二千年咯。 再耐啲啊， 再耐啲 ，OK， 得唔緊要，好唔好？夜晚結婚，我覺得係啱嘅，阿校長，即係 boy 係啱嘅，呢個就唔好考慮。 佢覺得嘅就嗱，佢個人意見 嘅 啫， 即係呢個係正確嘅。 係正確。 嗱，而家係揀唔正確啦。 我知道。第一係咩話？ 唔正確。第一就係婚禮咧，古時係寫作婚睡個婚，冇咗個女字邊。 即係等於黃昏咁 ，A B 其實係啱。 係冇錯，我都係覺得。A B 係即係有個同樣嘅意思喺度。 係啊， 黃昏啊嘛。 白色同埋被打暈， 我覺得白色打暈，我覺得都啱。 點樣打暈佢？個個全部都係暈。 打暈佢，如果打死咗咁點啊？ 娶個第二個 好手。 即係我哋頭先咪講到話分嘅，嗰個分係咁寫嘅，打分個分都係同一個寫寫法㗎， 所以你啲位咧，就你唔知啲古時啲字喎，其實即係而家我哋所謂相通，所以即係所以 A 嗰個咧，即係唔出奇喎，即係你個即係所謂啲字嘅，即係嘅即係相通可以變化好。 咁啦，我揀白色啦。 你揀白色，好啦，即係一個先。 要快啲啦，如果唔係 兩個人， 白色。 咁啊， 校長。 咁啊，分散頭先就要博雲佢咯。如果唔係， 校長揀博雲， 係啦， 博雲佢係咪？ 加博有冇中？ 兩個 C 一嗰啲係 咪？ 係有人中嘅。 白色 個答案係 C， 好嘢， 白色。 嗱，婚禮個婚咧喺古代嘅時候咧寫作婚咧係有原因嘅，點解咧？因為咧以前啊男子係真係要將女人打暈佢之後咧，跟住咧就將佢偷翻屋企啊。其實有一段時間係咁樣嘅，為之搶親啊。所以咧佢哋要喺夜晚黑又或者係黃昏嘅時候咧去舉辦婚禮，佢哋會覺得咁樣咧係會比較咧就係好啲啊。咁所以咧就係嗰陣時候嘅話係要喺天黑將近天黑嘅時候咧舉行婚禮。所以以前嗰個婚字嘅話都係冇個女字嘅，就係黃昏個婚啦。咁以及嘅就係話咧，其實以前結婚嘅話都係用一啲黑色嘅物件嚟去咧，就作為佢哋結婚嘅時候用嘅，因為喺夜晚黑啊嘛，希望嘅就可以神秘啲咁樣咧去進行嘅就係呢個結婚嘅呢個咁嘅即係嫁娶嘅呢個咁樣嘅儀式嘅。所以咧，其實咧就係以前呢啲咁嘅嘢嘅話，係全部都連埋一齊嘅。但 係 就唔係用白色嘅嘢。 我有個我有個提議啊，不如我哋答半下你先開始啦，好唔好？因為 問咗問題先， 問咗先啦，問咗先。乾隆王嗰阵时去大便，咁就已经有啲太监俾个木桶佢啦， 有梅花嗰啲咁。 系啊，咁啊为咗嗰啲味道唔好影响咧，咁啲太监放啲咩落去咧？四样嘢。 乾隆王啊？ 系啊，乾隆嗰阵时，其实清朝都系啦。 放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逝，潇洒走过。最爱你，请不过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好啦，十一点半听你香港电台台风骚爆人啊，十九度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效，相对湿度43%。我哋先喺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你又知唔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尖沙咀中间道一个酒店地盘，昨晚发生四级火，消防通宵救火9小时，火势大致在今朝8:30被救熄，期间有两个市民不适， 疏散100多人，起火原因仍然在调查。消防处副消防总长姜世明说，起火的是建筑中的工地，楼高48层，由于昨晚有强风，火舌波及附近5栋大厦，而起火大厦是兴建中的大楼，工地只有临时的消防设施，现场亦都有大楼建筑材料阻碍消防推进，再加上事发在夜晚，现场灯光昏暗，消防亦都要带备足够的照明器材，增加救火难度，同时需要大量消防员参与扑救。他说消防仍然在现场射水降温，稍后会派坍塌搜救队人员到场，了解大厦的棚架有没有安全风险，有需要的时候会转交相关的政府部门跟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今日出发前往北京，准备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第一次出任港区人大的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非常期待出席两会，在国家进入新征程的背景下，今次全国人大会议非常重要，他会就香港建造业界和大湾区人口老年龄化的议题向全国人大提出意见。另一个新任港区人大代表黄锦良说，心情紧张和期待，他会提出教育相关议案，包括怎样深化香港和内地教育人员交流，加强香港青年教师更好融入大湾区发展，以及借助内地资源推动香港爱国教育。港区人大冼汉迪就说，会在创科领域提出建议，包括怎样借助大湾区为香港培养创科人才，便利港人投资内地互联网公司和发展智慧旅游。交椅洲填海工程，当局建议兴建3个岛聚，岛聚之间有水道分隔。土木工程拓展处处长方学成说，原本计划兴建2个岛聚，但是可能令到水流不足，导致海床沉积，影响到有生态价值的石珊瑚，而3个岛聚的布局可以令水流维持在合适的水平。方学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布局改变相信只会令到工程成本增加2%至3%。他又说，由2021年年尾开始进行的生态和渔业调查，在交椅洲等水域没有发现中华白海豚，只是发现少量的江豚。当局认为填海工程不会对相关物种造成直接影响。人工岛预计会有铁路连接，包括接驳港岛线。方学成说，正是研究是否有需要在坚尼地城站增设转乘车站。外长秦刚在印度新德里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期间，分别和多国外长会谈。秦刚会见法国外长科隆纳的时候，介绍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强调有关方面应该认真反思乌克兰危机的深刻教训，坚持和谈正确方向，真正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秦刚会见荷兰副首相兼外相胡克斯特拉的时候就说，中方赞赏何方多次表示不赞同脱欧断链，愿意携手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维护两国和双方企业的共同利益。秦刚又会见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双方表示将会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强友好交往，开辟双边关系的新前景。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68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5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5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8，升4蚊；阿里巴巴87.95，升3.5；美团143.1，升0.8；盈富基金20.7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12，升5.4；恒生中国企业69.96，升6毫；中移动62.05，升1.05；百度集团147.9，升6蚊；快手58.7，升3.1；京东集团184.7，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6.63，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9，人民币6.903，英镑对美元1.197，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8点，升399点。港金报1723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31美元，卖出183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尖沙咀区内系有封路措施，包括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去翻深水埗方向介乎海防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嘅全线，以及喺梳士巴利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嘅第一二线都系临时封闭。受影响多条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而港铁尖沙咀站的 E 出口以及尖东站 K、L1 和 L3 出口是暂时封闭，详情请浏览港铁和巴士公司的网站。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油荔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啱啱收到伟业街上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公园系有坏车，现时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龙尾喺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庙。另外封路情况，大埔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路德会旧主学校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要同前车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安全及时停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在剧中试图打破男主角美强惨的人设光环，力求刻画出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主角。连陈坤自己都说，周瑞和他以往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同，周瑞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活在他的生活一样。 国剧830 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睇嚟提提大家咧，今日我一十二点半咧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 好，继续乾隆。 好，我好快。乾隆去大解嘅时候咧，咁啲太监咧点样放啲乜嘢落去个马桶度，令到啲味冇咁劲咧？ 嗯 ，A 煮过烤过嘅红枣 ，B 系煲过嘅当归 ，C 系柠檬干 ，D 系沙。四样嘢。A 是烤过的红枣、B 是煮过的当归，很大阵味的 ，C 是柠檬干 ，D 是啲沙。 校长有冇灵感啊？ 啊，咁照计你是辟味啦，辟味的话，咁一般嚟讲，嗱，即系柠檬就可以索到啲味嘅，你一边摆喺呢个。即系雪柜啊嗰啲，你都系用呢啲柠檬啦，系嘛？咁所以 柠檬干 系柠檬干啊， 但系柠檬干仲有冇柠檬嗰个效力咧？吓， 呢个真系唔知 干咗咯。 不过就柠檬系可以吸到啲气味嘅。 系啊，有啲人将佢就摆入去个雪柜度噶嘛。 系咯，摆 喺 雪 柜度。系啊， 咁所以呢个近傍啲。 但系嗰阵时佢哋识唔识啊？ 系啊，佢识唔识啊？ 乾隆时代， 乾隆时代佢唔系识唔识问题，而系我 work 唔 work 问题啊嘛，有冇容唔容易攞到问题啊嘛？你仲要 有冇中咧？ 咁你大， 但系佢系皇帝喎，话晒，点会攞唔到咧？ 咁你喂有啲嘢系有季节噶嘛？你而家唔系咁样，喂你以前西瓜、荔枝，你咪冬天都有荔枝啊？冇噶嘛，你 系 有季节性。 你呢個問題令到我同校長鬧交啦， 即係我哋係比較叫做 研究 溝通啫，強烈溝通咁樣啫嘛， 係 啊 ，OK， 咁即係你揀試啊，檸檬啊， 我就覺得係試啊，因為沙你冚落去。滅火就用沙啫，係咪？咁你冇即係喺個味道上，你基本上要處理唔到。 唔係啊，貓都係沙，貓沙 啊，咁係啊。 佢係皇帝，佢唔係貓喎。 可能佢見到啲貓，佢都呱呱呱都可以喎。對唔住，我想請問，佢係咪攞嚟冚咗隻味？ 誒，冇錯。 定係 事後？事後係嘛？ 預先， 預先， 預先喺個桶嗰度放好曬嗰啲嘢喺度。咁啊，皇帝去完之後咧，佢哋就拎走 了。係 咯，因為佢又要 check 佢啲顏色啊、形狀啊、味道嘅，睇下佢身體有冇事。 係啊，係啊，係啊， 預先放落去嘅。 即係佢哋有啲人係即係 預先放落去啊！咁預先放落去嘅話，如果你擺當歸咁，差唔多食。可能我搞出嚟咁啲嘢就係當歸。 研究一輪嘅當歸嚟 嘅，因為你當歸就補血啫，係咪？你如果 因為佢陣味勁啊嘛，佢陣味勁，我嚟辟味啫嘛，係啊，因為 當歸 啫嘛。 A 紅棗 ，B 當歸 ，C 係檸檬乾 ，D 係沙。 當歸， 我估沙。 富貴險中求。 哦，咁啊， 當歸，因為就未勁。 你分離，你分開投資得啦。 係咯，分開投資啦，咁啊，檸檬乾啦， 係 咪？我係沙， 有沙，即係 B、C、D 都有人揀，有冇中？ 係，全部錯曬。系红枣，系啊，烤咗嘅红枣，因为佢有好香嘅味嘅，同埋咧，因为原来晋朝嘅时候咧，已经用红枣嚟辟味啦。嗱，以前咧，佢哋红枣咧系塞落皇帝个鼻哥窿度嘅。 即系等个， 即系闻到 点塞得落啊！ 我点知啊？以前个大粒嘅 喎， 以前个品种系啊， 系 啊，去到乾隆嗰时咧，佢哋烤咗啲红枣，咁因为好香嘅，咁啊放咗落去先。 你有冇文献啊？ 系啊， 烤出嚟讲咩话？ 你有冇文献证实啊？ 我照计你烤炒咁嗰啲啊，嗰啲。平時喺街邊炒栗子嗰啲仲咩？一粒栗子落去。 唔好鬧啦，校長，算狗佢啦，有乜所謂啫？ 唔好意思啊，校長，對唔住。 校長啊，佢呢啲有文獻，我哋搣咗佢。 好嘅，好啊，好啊， 都話獎出題啦，好嘢！我哋有張欣龍校長今日嚟到出題目嘅， 係咪全部翻學題啊？ 我花花地啦，嗱，即系我作为一个即系读化学出身嘅人啦，系嘛，咁我哋大家知道，头先 系咪有名叫噶咩 Cam 佬嗰啲？ 唔系， 名佢咁样讲 啊！你一见到我都系 Cam 地噶啦嘛， 因为 chemistry 啊嘛， 系 啊 ，chemistry 啊嘛， 系啊 ，Cam 佬啊 ，Cam 地咯，系咪 ？OK， 你一见到我头先大家交流倾嘅时候都知道啦，几化化学学嘅人，即系 好 ，OK， 嚟第一题。 咁啊嚟噶啦喎， 好 惊 你啊！ 咁啊，我系咁样啊，我考虑嘅时候咧，都不如少少化学题啦，不过有啲咧就简单嘅，你哋喺九龙，喺九龙城，唔系日常用到，而系你九龙城啊嘛，咁不如九龙城嘅学校问题啊， 好啊， 你可能有少少即系感受容易啲， 好啊， 先讲化学题先啦， 好 啊，化学题啊，有一种液体叫黄水， 黄水， 边个黄啊？ 黄色嘅黄 啊， 三画黄， 哦，黄水 ，OK， 黄水， 上水， 喂，黄水咩嚟噶？诶，唔系上水下水吓，黄水系少数咧能够溶解啲金同埋啲铂嘅液体嚟嘅，啊，即系可以溶到呢啲金同铂，即系铂即系 白金咯， 白金，白金，喂，少数，咁即系好劲啦，简言之系咪？听完呢句说话系咪？啊，所以因为咁样。先有咁嘅名咯，黄水 ，OK， 皇帝个皇， 计啦，即系劲啦嘛， 劲水咁解， 系啊，劲啊，好啊，好啦，咁啊，佢通常都用喺啲石刻啲工艺啦，即系你即系金属啊，咁你咪因为佢嗰个嘅侵蚀力咁强系嘛，咁啊用呢喺呢啲工艺里边啦，又可以用喺啲检测嘅分析嘅过程嘅，啊，好问题啦，咁样黄水呢样嘢系用咩液体沟佢出嚟嘅咧？咁劲，不如俾四个 option。 好， 大家都听过曾浸玲啦，最叻就用哥士的啦。 哥士 的都唔够，要哥士的加啲硫酸。 哇，好 难！大家要想象一下啦。嗱，我讲明黄水系可以溶到金噶吓，到咧又可以用白金都用。哥士的加硫酸就 A， 系 B 咧 ？B 就系，喂，不如硫酸加盐酸啊？吓， 哇！ 硫酸大家知道啦，鹽酸咧就喺我哋身體裏邊咧，我哋啲胃咧嗰啲都係有啲鹽酸嘅嚇，咁啊個 pH 一啊，所以可以殺菌嘅，啱食咗。 C， 喂，不如鹽酸加硝酸咯， 哇， 硝酸咧就可以用喺呢個做火藥嘅，啊，即係勁啲啦，總之就俾大家咧，咁啊到 D 啦，咁啊 D 又翻翻轉頭啦，咁啊硝酸加翻哥士的啦，都幾樣嘢嚇， 撞啦， 撞啦，唔識啊， 我唔識啊，真係唔識啊， 係啊。 A 就是哥士的加硫酸 ，B 就是硫酸加盐酸 ，C 就是盐酸加硝酸 ，D 就是硝酸加哥士的。 C 好似劲啲啫，我觉得，因为金你溶到佢好犀利。 因为头先佢有讲到话可以用做火药啊嘛。 系啊， 我拣 C， 劲啲。 我拣 D， 点解咧？ 撞噶咋？ 系啊，我哋冇得拣，我哋 完全唔识。 我哋化学 D， 我拣 B 啦，我拣 B 啊，因为其实都唔知佢哋咩嚟。 系啊 ，B C D，B C D 有人拣。 好， 系啦，呢个答案系 有人中啦，梗系 有啦。 而且仲系阿马小强邀请我，我梗系俾佢啱啦。 好嘅， 系盐酸加硝酸嘅， 劲啲啊！ 咁啊，仲有啲份量要控制添嘅。OK， 好，第二题。 第二题啊，咁不如我哋又跳去讲下呢啲九龙城啦。 好啊， 咁啊跳嚟跳去玩下啦。 好 咁喺呢个九龙城望下，出边啊阳光普照啊！如果去学校就真系好啦。不过问下嗱，九龙城冠津埔系统啊，有35间，由而家呢个位，我哋呢一个 广播道， 广播道啊，你行出去最近嘅学校系边间？最近嘅 有冇？ 梗有得拣，梗有得拣啦。 好， 不过又咁讲啊，我答案咧，你参照咧喺个 Google Map 里边咧，啊计一计个距离啊 ，OK 吓， 知道 好。A 何明华会读银禧中学牛津道，牛津道由广播道行去牛津道，好啦。B 香港兆基创意书院，你都照落去啦吓，即系环头磡嗰边，九龙塘行去环头磡。C 民生书院，九龙塘行去九龙仔。 九龙城系咪应该？ 嗰度都可以九龙城嘅，又亦都又可以啊九龙仔嘅，因为佢九龙仔公园啊嘛。D 礼贤会彭学高纪念中学，咁啊近呢一个浸会， 因为 A 又系 D 咯，吓。 唔系先， 唔系 A 唔会。 B 系咩话？ 好啦，嚟啦。所谓 B 系嘛？ 吓 B 系咩话 ？B 咧就系、是、兆基创意书院喺云 南。呢间 云南 系， 行落去好近啫嘛。 好近噶，一定近过民生。 啊、不过讲明系用脚行喎。 系啊， 唔系啊 一定近过民生。 D for dog， 我系。 D for dog， 点解咧？ 你话行去浸会嗰度附近啫嘛。 系啊， 行路好快噶咋？ 浸会医院 呢度都好快，去边度都快噶，去九龙。 唔系浸会医院附近有，除咗浸会大学仲有。 佢唔系浸会医院嗰头、啊，九浸会好大校园噶嘛？你睇唔好睇小嗰间、啊。 唔系 D 嗰间啊 ，D 嗰 间。D 嗰间系叫做彭学高纪念中学。 我觉得唔系呢间， 一定系创意，一定系创意。 呢条隧道好快嘅， 好快， 好快噶。 一定民生一定唔系，佢一定近个民生。 民生系远啲咯， 远啲，远啲。 我知喺边咯，我就 民生 系 个庙对面啊嘛。 我就为咗知呢间喺边咯，呢一间都远。 我哋要快翻啲啦。 好嘅，好嘅 ，bye，bye，bye，B， 我系 D，D，OK， 好。 答案有冇？ 答案有，有。 嗯，正确答案系 D。 哇！真系 错啦，就系彭学高，彭学高。 好喺边？喺边度嚟噶？ 啊， 喺浸会嗰度啊？ 就系呢个浸会，即系嗰边有个球场啊嘛。 系啊， 即系联合运动场嗰度咯。 细细嗰个球场啊嘛。 哦，知道。 好近咋？ 好， 同埋呢度有条马，我哋喺 好嘅， 第三条啦。 咁啊，我哋读化学第一件事咧，就一定要讲元素嘅吓。咁啊，百几个元素表 系。 咁啊。呢個元素表其實由邊個國家嘅化學家發明嘅咧？ 係咧，真係 最乞人憎呢個 係啊！ 我都想 好啦，咁就講啦，好啦， 好 邊個好簡單啫？大家知道 元素 講歐洲，講呢個工藝，講呢一個咁嘅即係科學，梗係德國啦 ，A 就德國啦，係咪？你諗下幾精準啊啲嘢係咪計算係咪？係。但係 B 咧就係，咦？其實自從工業革命之後，喂。日不落國啊嘛，係咪？咁所以自不然係好多 B 就係英國啦，係嘛？好啦 ，C 咧就係、是，咦？可能都要閂埋門，慢慢研究一下啲嘢喎。俄國、俄羅斯，啊 ，D 就係、是，會唔會去到美國啊？啊，佢個發展、啊， 德國。我覺得德國 點解你咁點解你咁肯定 咁快啊？ 你去過留學啊？ 我去過， 好難嘅喎，德文德文係好難嘅喎。 你唔好理我啦，校長。 英國，我嗰邊。 系，因为你有呢个牛顿，所以你就觉得系英国。 冇错。 哦，你都系， 我觉得系德国。 校长，我跟阿同学，我跟阿马强，马强同学，我跟佢。 两个德国，一个英国。 O K， 好啊。 有冇人中？ 有冇人啱？ 系冇人啱 嘅。哎呀！ 俄国， 呢个好明显睇到大家。几快適應到咧，係咪？ 係啊， 即刻變咗啦， 即好似唔使戴口罩咁樣。 冇錯，冇錯， 俄國 啱嘅係嘛？ 冇錯，其實俄國係都係好犀利嘅，你諗下啊，音樂啊，柴可夫斯基啊嗰啲啊。 下一題，最後一題啦， 最後一題，我哋快啲， 最後一題啦。 咁啊，翻翻去呢一個又化學科嘅咯噃。 好啊，化學好玩啲。 好啦，咁你知道化學我哋都講好多唔同嘅元素啊、物件啊、改變啦，不如就好簡單啫。喺呢個地殼啊。计地壳、啊、我哋唔好计宇宙啦。地壳最多金属嘅元素系咩呢？喺地壳啊， 最多金属嘅元素， 即系应该就系啦，即系边啲金属最多啦？简言之啊，即系边啲金属最多啦 ？OK， 咁当然经过提炼啦吓。OK， 咁因为好多嘅金属都系一种即系矿物嘅形式噶吓，咁你都要提炼啦，唔理佢用咩方法提炼啦，总之就即系提出嚟。 知道 A 咧就系铝。啊！啲门窗、铝窗啦，系嘛，好多铝啊！飞机都用铝噶，啊，因为轻啊嘛。B 就系，咦，我哋要够硬啊，铁啊，成日都要系嘛。喂，够多。喂 ，C 咧就系，如果多嘅话咧，就会好平啦，系咪？如果大家都系金属，铜平啊嘛，系咪？物以罕为贵，咁平，铜平过铁，系嘛 ？D 咧就系值，啊值咩咧？喂，直系其实喺啲沙里面可以提炼出嚟。SI 呢样嘢， 我估系铜， 我估系铁。铁器时代谂埋， 我估 一早已经有铁用， 一早已经有铁用，咁所以就 系啊，你唔好理我啦，校长。 有嘅，有嘅， 有我错 啦。 系，唔系我哋都，喂，我哋老师唔系教嘅，我哋要代入个学生度。点解佢会坐呢度？ 最多啊， 最多 啊， 最 多啊。 是 啊， 我覺得有機 ，A 係 女 係 直，B 係鐵，C 係銅，D 係液， 提煉到出嚟喎，幾多沙沙漠？我都係改， 我直啊，我直啊， 直我 直， 係 啊， 直鐵銅， 唔係我都係直。我都 哦，你直啊， 直 啊，哦，直直同， 即系两个系啦， 两个直， 两 个直， 一个同，冇问题，冇问题， 有冇人啱？ 系冇人啱嘅， 哎呀， 都系铁， 抵死， 即系剩翻女同铁系咪？ 唔使死，唔使死， 女， 就算你搭铁都唔使死， 女， 因为系 女，好耶，好啦，咁今日咧多谢晒张校长， 多谢多谢。 每一个校长有只歌送俾一啲朋友啦，咁啊交俾阿校长讲讲个信息，好唔 好？好。咁啊，点首歌俾同学啦，因为即系疫情，即系我哋叫做复常啦吓。咁同学仔咧都系即系能够翻去校园里边吓。咁翻到校园嘅时候咧，咁的确咧，即系我希望咧，同学咧都继续啊 ，keep 住你自己读书嗰个初心，做个梦想 ，OK， 继续嘅努力。咁啊，亦都系有啲嘅提醒啦吓。咁我。作為啊，校長都講兩句中國文化啦，不如好咁啊！《舊唐書》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咁希望同學咧都係以平常心 ，OK 嚇、啊。咁啊，翻到學校裏邊 ，OK 學習又好，運動又好。咁啊，再加一句啦，嚇、啊，都係讀書啊嘛，係嘛。咁我哋用韓愈《進學解》：業精於勤，方於嬉；行成於思，毀於徐。繼續嘅努力啊，讓自己咧係更加係即係達到你自己嘅目標。啊、多谢， 多谢张音龙校长。 多谢 校长，你知唔知？你系第一个咧，系我哋见晒成个样噶，因为 系啊， 解除口罩，你第一位上嚟。 好嘢， 非常乐意，非常乐意。 兵 法 走 为 上将。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 今日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呢个风骚范人啦。我哋最后一阵间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要系咩呢？就车路的士。今日讲下呢一个抄牌告片嘅问题。咁大家提醒警觉啦，因为咧一抄牌咧就哇，几百蚊就呼飞走咗噶咯。另外咧，点唱嘅电话就系1872388，1872388。十二点半接听你嘅电话。咁有啲咩嘅点唱日子啊、朋友啊、信息都系一阵透过呢个电话咧系读出嘅。好，而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43%。先听呢12点新闻报告。 朗或者北韓支持的黑客 不断尝试进入美国关键政府部门和私人公司网络。虽然当局一直敦促这些公司报告和是报告系统受到入侵的情况，并且定期修补新发现的漏洞，但是仍然不足够，呼吁软件制造商和企业承担更大的责任，确保系统不会被黑客入侵。而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亦都应该加强打击黑客活动。路透社引述一个美国官员说，新战略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压制俄罗斯黑客，说俄罗斯是网络犯罪的避风港，有关勒索软件的问题急需处理。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 50% 以下。预测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4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9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54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6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8，升5蚊；阿里巴巴88.2，升6毫；美团143.1，升0.8。盈富基金20.7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12.6，升了6仙；恒生中国企业70蚊，升了6.4；中移动62.05，升1.05；快手58.65，升3.05；百度集团148蚊，升6.1；京东集团185.3，升6.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392，瑞士法郎8.34，澳元5.29，加元5.777，新西兰元4.884，欧元8.3254，每百日元对港元5.7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2点，升413点。港金报1723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29美元，卖出18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左转上去观塘绕道嘅支路咧有坏车阻路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啦，近住海水抽水站噶，咁影响到而家伟业街咧嘅车咧不能够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左转上观塘绕道嘅支路有坏车阻路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就喺茶果岭道近住海水抽水站啦，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嘅车不能够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继续同你跟进翻尖沙咀火警嘅封路啦，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啦，全线咧仍然系封闭。咁去深水埗方向，介乎海防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嘅第一二线咧仍然系封闭噶。咁另外啦，港铁都受影响嘅出口啊，港铁嘅尖沙咀站 E 出口啦，同埋尖东站 KL1 和 L3 出口都需要封闭，咁而家一带都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慢线有工程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就花园道口。另外旺角道由于有爆水管，旺角道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的。而家车辆就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去广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台哀公羊。 喂，三五成群嘅阿摄，印度其中一种美食咧就系咖喱角 samosa， 用面团拆成做皮，馅料包括薯仔、洋葱、青豆、茴香等等嘅香料，配上免治肉馅包成嘅。外表厚身胀卜卜，似我哋嘅叉烧酥。下次同印度朋友聚会嘅时候，不妨以春卷皮包成嘅港式咖喱角，同佢哋嘅 samosa 交流一下。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脸上元宇宙主持李秋婷、阮子翰博士。 电脑冇眼噶，我哋究竟点样令到呢个机器识得睇嘢嘅咧？ 其实里面用咗一个叫做计算机视觉 （computer vision） 嘅技术，令到电脑学识到诶，佢睇紧嘅系乜嘢咧？将嗰啲物件去分类去做判断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等于你教小朋友一样嘅啫。 系啊，冇错，只不过咧用电脑去学习个过程快好多，因为佢一秒就可能睇到几千几万张相啦。 星期六晚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于最近多了人用人工智能聊天程式，外国有学术期刊开始担心有人会用来作弊，所以有编辑发表声明，讲明不可以发表用人工智能软件演算法产生的论文，说这样做是抄袭的行为，论文必须要由作者原创。 逢星期六早上6点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冯建威， 知识会社。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车路的士， 好啦，车路的士， 车 路大人，条条 好， 哇，条条好靓仔啊，原来真系未见到佢咧。 终于见到样啦，除咗个鬼面罩 嘅，你做咩还鬼面罩啊？ 啲车有鬼面罩噶嘛？ 系啊， 即刻顺眼翻晒， 顺眼系好靓仔啊！原来你系啊，我今日应该都唔知点解会去边。好啦，今日你要讲嘅呢一样嘢，其实呢个揸车人士嘅话系最唔中意收到嘅， 冇错啦， 收到我真系好嬲啊，冇错啊，抄牌啊， 冇错啊， 但系有时候我真系唔想噶。因为我去到那个地方的话，我真的找不到停车场，又或者我只不过是想着停低十分钟啫，是不是我买个三个钟 了，我告诉你， 五分钟都没有。 我试过有一次车姐姐，即是工人姐姐，带她看医生，她不舒服，就真的放在路边望着那个诊所， 行入去，即系行十零廿步啦。入咗去之后，唔该，佢系我工人，一阵间我俾钱，出翻嚟已经抄紧啦。 吓、啊，抄紧， 抄紧添啊！ 好， 但之前 系 冇你个你 系啊，之前唔见有嗰啲traffic warden 噶、啊，即系着架黑色衫嗰啲，唔知佢喺边噶。但系总之我入咗去，我谂真系唔够一分钟啊、嗯，出嚟抄紧啦已经。 我试过一次系点样咧？喺我自己公司附近啊，真系，唉，一学眼泪。揸揸下车，塞咗好耐车，咁顺便经过公司。就諗住上去個廁所啦，真係去一次廁所啫， 冇啦， 好貴 冇啦，320 幾耐啊？你上咗去， 我真係搭 lift 上去，去完廁所翻落嚟， 其實冇噶，佢要抄咧，真係幾秒鐘都抄到你噶啦、啊，你一離開抄到咧。嗱、嗯，頭先我都預告咗咧，我話咧有一次因為抄牌咧，令到我嘅車撞到人，點解咧咁樣？嗱，有啲街咧咪好多食肆嘅，咁啲人咧就會泊低架車入去食，一路食就望住啊嘛， 冇錯。 好啦，咁嗰日咧就我太太揸車啦，我坐側邊。駛入一條街，嗰度好多食肆嘅，喺沙田。啱啱入咗去，個速度都唔係好快。忽然之間，忽然係頭嗰一秒都冇人嘅，突然間有個人一撲就喺嗰個車罅撲出嚟。個感覺我有一刻以為碰瓷，因為佢係完全冇任何心理預備撲出嚟， 亦都唔知發生咩事， 砰 就有個人撲落嚟， 就已經撞咗啦。咁佢成個人咧就趴咗我車頭冚啦，瀉翻落嘅時候咧，個手錶就呱，一條絲綢之路就畫咗喺嗰個車頭冚嗰度啦。咁就當時都唔理依樣嘢住啦，問咩事啊咩事啊咁樣，咩事啊咩事啊？原來咩事咧？佢見到有人抄緊牌。佢想 点咧？ 走出嚟，扑出嚟救车啊！即系佢惊抄到佢架车啊！佢泊咗喺度食紧嘢，抄牌咁劈低就跑出去，完全冇理有冇车嚟紧。咁所以我就撞到佢啦。咁好彩佢冇乜大碍啦。但系我嘅车就呜多咗一条痕喺个车头冚咧，即系由上滑到嚟下边。 真系惨，呢啲冇就报嘅又系。 咁就收尾就因为大家都唔想再追究啦，和解啦，咁就签翻张即系张纸啦，咁样。嗱呢个大家顺便讲，我谂啊达人都会同意嘅，任何。大小意外有冇受伤，一定要签翻一张，大家同意唔追究，写第几时几时，系咪啊？我 系咪噶？我唔知道、 啊。系啊，我其实我自己都有一张呢啲嘢咧，其实自己 draft 好咗噶，必备嘅。咁其实 我随时影张入，系、哎、喎。 跟住咧， 唔使导致我应该点写？ 有咩资料咧？最紧要就系双方嘅姓名、 嗯， 有一个位置俾佢填低大家嘅身份证号码、 几时几日、 年月日，同埋当时发生咗大概咩状况。但系啦，就要最紧要嘅强调。住写到白纸黑字，我哋大家双方已经达成一个和解协议， 唔会追究对方。 我哋喺呢一刻之后，完全唔会追究对方金钱上面、肉体上面嘅损失、 身体、啊、 身体上面嘅损失。即系譬如我哋入咗医院之后点算啊？嗰啲嘢我哋之后唔会再追究啦。 咁你要肯定自己真系冇事，你先好签。 冇错啦， 你签咗，你翻去头晕脚软啊、呕血啊，咁一切都冇得追究噶咯。就所以唔好立乱签 嘅， 唔好立乱签。 如果假设肯定双方大家。都真系冇受伤嘅时候咧，大家签咗，咁就日后免却咗好多麻烦位噶啦。 你嗰次系因为咩事啊？要签呢一张嘅？ 其实咧，我又试过近排啦，喺中环附近，纯粹转一个左弯嘅啫。跟住点知俾架的士喺后面怼我咯。 嗯， 系啦，跟住佢就纯粹系佢过晒线咯。 佢一定唔啱啦。 系啦，佢一定唔啱，因为我有前后 cam 啊嘛。 系啊。 咁见到晒佢冇佢错晒啦。咁、我都落车问翻佢，嗱，你有冇事先、嗯？最紧要大家真系身体冇问题啦。 身体最紧要。 咁其实佢都大家都算 nice 嘅。咁跟住话，咁不如算啦，咁大家和解啦，签呢张嘢啦，咁、咁大家其实都 OK 嘅，好嚟好去咯。 咁当然我都试过咧，因为大家都好似嗱，试过有一次系落紧雨，咁算啦算啦，大家落车望一望，算啦算啦，咁就上一车。有一次咧，因为我又赶时间，又系算啦算啦咁样。不过如果第时佢要追究翻你咧，咁就麻烦啲，咁、所以最好就签翻张和解书。讲、开讲完咗啦，讲翻抄牌。 我真系好好彩啊，因为如果咁样讲嘅话，即系你哋成日会经常会遇到啲咁嘅事啦。我真系 touch wood 咧，我系冇试过啲咁。 有时唔关自己事噶、我试过有一次停咗红绿灯啦，啱啱一停啫，后边砰撞我嗱，嗰、个力虽然咧就唔系好似开紧 full speed 咁撞，但系都几硬噶，你个尾龙骨。当即系震一震咧，都几辛苦噶。咁我落车问：咦，太太咩事啊？啊，佢话我恰着咗啊，佢恰着咗，即系佢一松开咗嗰个foot brake， 咁架车咪向前摁一摁咯。其实嗰下摁一摁都已经俾佢 撞到都幾痛㗎。 好痛啊！因為其實我有一單嘢就係好類似咁樣嘅，就喺、是、澳洲發生嘅、嗯，又離開咗我哋咁樣嗰下。 唔緊要啦，我哋成日咁 嘅。跟住我哋咧就當時點樣咧？我又係停咗一個十字路口紅綠燈，頭一部車嚟嘅。咁、嗯、我就慣性停低咗，我唔係發夢嗰啲，我望下鏡啊，望下後面。哇！突然間睇住後面到後鏡一部車，好似真係行住六十咁樣嚟，完全冇老太，完全冇剎車 嘅跡象。睇住佢咁樣， 睇住佢，哇！跟住我就已經驚啦。跟住下一秒，其實已經差唔多到啦。咁我第一時間做咩咧？大家記住，如果有呢啲嘢發生嘅時候咧，鬆開自己嘅臂力，你唔好再踩死啦、嗯。因為你踩死嘅時候，你係同佢鬥緊力嘅。點、嗯、知真係佢係 硬蝕咗一下你。 佢、嗯、真係因為我冇得走，我當時紅燈。 如果我係你咧，我會即刻踩油，撳安。起碼佢聽到 咗啦， 係咪？ 但係已經佢已經係太快嚟緊，跟住同埋我 佢瞌著咗啊！ 唔係啊，佢真係話發緊夢啊！佢唔係佢唔係發緊夢，佢係話後面有個 B B 啱啱喊，跟住嗰個外國嘅媽咪佢係擰轉頭睇個 B B，、 哎、 哇！跟住但我前面係講當時個行車咧係講緊四條行車線嘅一個十字路口咯，跟、住全部車轉緊彎，我連踩油出去嘅機會我都冇、 嗯， 哇！但係好恐怖咧，當時俾佢一撞，好彩咧就鬆開咗 brake 嘅，我架車向前彈出去啦，係彈過咗四條，即係 total 八條行車線。 哇！但係好危險、啊，你如果俾一推前，啱啱有車道咧就硬落你度嘅喎。 我係啱啱好穿過曬嗰啲車咯。我環規， 咁所以你咁樣講嘅話，其實都有個危險性喺度喎。 一推推咗你， 佢個 impact 佢撞你，你係可以卸咗啲力。但個問題係你都要睇下你前面嘅話，佢 安唔安全咯？ 佢懟你去邊個位喎？ 推你死嘅大佬！ 但係嗰下我真係我有陰影嘅嗰一刻，你諗我環越咗八條行車線，我先至停翻架車。 你好彩咋？ 好好彩， 你好彩咋？ 好彩！我當時嗰刻咧，咁啊得意，我落車睇，諗住架車俾佢撞到散曬啦後面。一落車睇，我部車竟然係好似就咁花咗啫喎。但佢嗰部車就笠曬嚟已經係，跟住當一刻我哋大家搞曬保險嗰啲嘢之後咧，我去到揾到我老婆之後咧，我都話嗱，我唔揸車住啦，我真係有心理陰影， 創傷後遺症啊， 係咯， 有 嘅 有 嘅，你俾我停一停先，我嗰排我都唔揸車住，我真係等自己去 recover 一下，好驚啊嗰下係， 我都試過， 好危險， 一停喺雙，我喺屋企附近有個雙白線，雙白線一定停啊嘛，我一停啫，後面就狠狠地撞埋我度啦，嗰我諗又係發緊夢，嗰時未必即係睇個手機，嗰時手機未咁流行，仲有我車。新落地嘅，新落地嘅，揸咗一陣 就係咁， 係啊，翻嚟我哋抄牌， 冇錯。 好啦，頭先又講到話抄牌嘅話，當然會有好多種唔同嘅原因去原諒自己，點解會俾人哋抄咗啦？嗱，包括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話，其實我都唔想嘅，係咪？即係我都唔想排呢一頭嘅，係咪？即係只不過就係冇選擇啦，又周圍附近可能冇呢個停車場。 不過咧，我想加一句就係，如果大家其實唔啱嘅嚇，違例泊車唔啱，不過你行開一分鐘兩分鐘都唔好泊喺一啲都會。令到人哋轉唔到彎嘅地方，如果唔係咧，我覺得罪加一等啊！你明白我講咩？即係啲好窄嘅路，尤其是喺新年啊，或者啲咩，有啲人會真係泊喺嗰個轉彎，巴士一你泊咗喺度，巴士又轉唔到，或者 全部人都喐唔到啦， 大車又轉唔到，咁你真係卡住人哋，咁啲底差 係喎，啱啊！所以其實而家咧講緊抄牌嘅話咧，有好多唔同抄法嘅，你哋 有啲拖車添啊， 係啊，嗱而家講緊咧，有啲係講緊警察啦，佢哋係拎住個手機埋嚟影嘅， 冇錯，影 之後已經係可以。后寄翻张告票翻转头，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是话我哋有时可能系俾人抄咗，但系就一定未必有个牛肉干贴咗喺你嘅挡风玻璃度嘅，你唔好以为冇。 翻到屋企收信嘅时候，隔一排就收到啦。 系啊，佢呢个效率快好多噶， 好多。 创咪所以影咗你啦。 新嘅一个 policy 咯，跟住佢哋讲嘅，因为其实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实上年嗰个抄牌咧，嗰个目标。同埋達唔達標啦，咁俾翻少少資料大家啦。咁其實上年即係2022年咧，其實抄牌嗰個金額係11.几亿嘅。 哇！ 係11.几亿，跟住啱啱財政預算案出咗嚟啦，跟住其實講緊2023年咧，大家估下係我哋維持啊，定係點樣先？ 我覺得仲多咗。因为疫情完咗之后多咗人出嚟， 系佢 因为库房收益嚟噶嘛， 冇错啦，佢提升咗大约10%到，讲紧而家咧，系12.7亿噶，我哋嘅目标嗱，咁既然上年达标，今年咧应该达到标啦，我就俾翻大家睇下呢个12.几亿其实系一个乜嘢概念啊吓，我都做咗少少计数， 即系抄几多次牌啊嘛， 一分钟咧大约系抽7.5张牌嘅，系啦，一个钟453张。一日10,800张，一个礼拜76,000张， 跟住去到一個月已經係300,000張，去到一年又係3,950,000張牌， 就可以達標啦。 係啦，就可以達標。咁其實係好犀利一個數目， 因為佢有時會有啲咩打擊咩咩違例泊車啊嘛，嗰區嗰 一 全 區嘅 全洗街噶嘛， 係啊。所以有陣時大家都係嗰句啦，有得泊停車場嘅，有得入咪標嘅，真係做翻足啦。跟住尤其是譬如你已經好好彩有個咪標位嘅，唔好唔入錢啦，入錢啦。 以前咧仲慘啊，即係不過冇呢個入標二咧，你真係夜晚我有時咧，我屋企冇停車停車場啦，要泊街啦。咁有時就算俾你揾到個位咧，你要入到好夜嘅，我唔記得幾多點。 係啊，冇錯， 入到十點啊，定十二點我唔記得。 一啲啲地方係啊，十點有啲嘅。 係啊， 係啊。咁所以嗰啲情況就真係入翻足少少咯。 但係而家你直頭係有嗰啲，即係你可以喺個 app 嗰度 係啊，入標二咯， 入標二。咁點解都唔入咧？我又唔好明。同埋其實講緊$2。 係啊，同埋你好好彩有個位咯，我都 係。係啊，有個位真係好彩啊。 應該要咩啦？係嘛，獎勵下個標咪標啦。 係啊，所以其實呢一個咧，香港同埋外國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嘅，因為外國咧所有唔係黃線嘅地方，其實通常都會有咪標位喺度嘅。 係。 咁如果假設佢冇咪標位嘅位咧，其實係可以真係拍嘅喎。咁我因為翻咗嚟香港嘅時候都唔多熟悉，其實係點樣 work？ 因為咁啊，咦點解香港係真係冇咪標位咁滯嘅？即係好少呢個比例。咁我就一日見到嗰啲黃衫嘅叔叔，我就問佢：，咁其實我呢啲位拍唔拍得㗎？如果冇咪標嘅話，就算冇黃線、冇咪標嘅，都係唔可以拍啦。所以其實如果 任何地方都以呢個 parking 係啊，其實任何地方真係以呢個 parking 其實任何地方都以呢個 parking， 除非有咪標位喺路邊，係、啊，所以就算你唔好打安全，見到喂冇黃線嘅， 又阻人喎、 啊，嗰啲其實真係 都係 可以抄到。 趙超，我想問啊，如果你真係有咪標嘅話咧，有啲人好衰噶嘛，霸咪標嘛， 哦係啊， 係啊，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即係譬如可能佢係拍咗一個位嘅話咧，佢、總之佢就係佢不斷咁樣就去俾錢俾錢俾錢，其實最耐我哋可以拍幾耐，其實我哋一定要洗走嘅。 好似可以入三次，如果個透過嗰、那個。程式， 但如果唔 譬如都系两个小时嘅，咁即系你最多可以拍六小时，系咪咁嘅意思？ 但 系大家要留意， 甚至乎霸咪标位咧，我留意到某啲地段啦，费事讲， 系啊， 因为我真系揸车尝试，咁你嗰知道嗰条街全条都系咪标位嚟、啊，我入到一次就啱啱好有车走，我想尝试入去拍嗰个位啦，我点知俾班大汗出嚟指住我，你走。 哦，我都試過。 後面有人等緊咯，即係唔知佢係點樣。 係啊，係啊，佢個運作係唔 係 我哋一般 嘅。我知你講邊條添，我知你講。 一般嘅無奈。 你拍啦，我幾架車未入，你拍你拍。 係喎， 咁係啊， 真係。 我 exactly 真係試過 exactly 係。嗱，其實唔同地方有唔同泊車嘅規矩。我試過喺泰國布吉道咧，咪標位嚟噶嘛，咁啊入曬，咁啊去開心玩啦，咁翻嚟咧佢唔係抄牌，佢直接鎖咗你嘅車。知唔知點解咧？原來佢過咗某一個鐘數咧就唔准再泊車，但我唔識睇泰文啊，咁啊要親自去警局交完罰款啦，咁啊揾人嚟開翻個鎖，係啦，好似啲商場咁，仍鎖住你嘅路。 嗰啲情況真係好鬼麻煩咯。 係噶，咪咯，你要同佢講輪係咪？你又同佢搞即係溝通唔到。好啦，咁其實你話講開話，即係要呢個抄牌嚟講啦。咁會唔會話係有某啲嘅地方嘅話，其實而家基本上就有一啲新嘅啲系統，大家 有 係、 咯。大家如果經常去中環或者經常去觀塘嘅， 要 留意啦。 因為要剪頭髮，請講中環。 佢嗰度咧係有啲新嘅相機喺嗰度，咁佢就基本上全日都運作噶啦，咁完全冇人手 involve 噶啦，跟住係啊，佢用 AI， 跟住總之就係你架車喺嗰度唔可以停低，唔可以泊車嘅，你停咗喺嗰度，直接就係車牌識別，佢就已經掃咗你啦，就寄告票噶啦，已經係 即係停 咁， 但係個司機喺裏邊咧， 佢唔理你噶， 唔關事啊， 唔關事啊， 總之佢就 AI 啊嘛 ，AI 嘅，跟住佢總之就係嗰條講到明係唔可以停嘅位置嚟嘅，咁其實觀塘個大路口位置啦，行人天橋附近啦。中環嘅某大叫做商場嘅外圍成個圈啦， 佢係咪雙黃嚟噶？ 唔係雙黃嚟噶，有啲係雙黃，有啲唔係雙黃嚟嘅。但係總之就係你唔可以停嘅，佢有個時限嘅。電腦總之一見到你停咗喺嗰度，你唔走嘅話，咁佢就直接就掃咗你，跟住咁就寄高票噶啦。 哦， 我真係唔知喎、 而且嗰兩部唔係兩部喎，中環其實氹氹跨係有三部機喺嗰度嘅，係啦。咁其實話成效好犀利，即 係 佢已經帶嚟咗幾可觀嘅收入。而呢一樣嘢，佢只係兩個測試點，由中環同埋頭先觀塘頭先講嘅地方去做一個測試嚟嘅。佢話如果假設係嗰個效果好嘅話，遲啲將會係全港都係用呢一套系統嘅。 系啦， 真系多得你唔少。 所以要留意一下啦，去到嗰啲地方真系做翻应该做嘅嘢，系啦， 系啦。总之如果你系唔会illegal parking 嘅话，其实根本就算佢点样嘅话，都唔会有事嘅。 我最近咧即系唔系关泊车事啦，都中咗一张嘅。咁嗰张系因为我唔小心嗱，其实咧喺沙田某一个位咧，佢同一个位嗰盏灯咧有两眼灯嘅。一眼灯咧就影冲灯啦 ，OK， 咁于是你见到黄灯就快快脆脆咯，系咪？因为黄啦嘛，再唔冲就罚噶啦嘛。但佢另外一个咧就影速度，于是当你喂等快啲啦，黄灯咁就中咗嗰眼啦。你明唔明啊？ 系啊，孖宝仲 系。但你会唔会其实有啲危险咧？如果系咁嘅话，你都会即系惊系可能一秒嘅话就已经变咗冲红灯啦。 但系就要人生交叉点选择啦。你如果急停。仲要得得好急嘅话，又会唔会系交通意外咧？呢啲都系， 因为我个人觉得即系有时啲灯转得好快噶，你觉唔觉得啊？ 有噶， 复复咁就已经 红噶 啦，系啊，复复咁就红噶啦。 嗯， 同埋咧，我最近咧有一张，唔好讲最近啦，上年咧，我有一张系几唔抵嘅，我就问下你哋觉得我最容易中嘅会系咩？咩 超速？ 超速？约约咧？ 你觉得啊，最容易中啊？我都觉得系超速。 超速 系啊， 其实我成世都未中过超速嘅。 嗯，吓， 系啊，系啊。但系咧，我中咗一张系咩咧？玩手机，但系我嗰次系点样玩手机咧？我系因为唔识路啊，我开咗个地图，我纯粹系啱啱喺个玻璃度拆个手机落嚟，揿熄佢嘅途中，点知就啱啱有个警察见到我，咁就捉咗啦。咁所以就奉劝大家一句咯，喺揸车 掂都唔好掂， 你真系唔好掂手机。佢唔系关事你系咪打紧电话，系你个手，你拎住个手机去运作嘅时候， 喂，请问就算你停咗车都唔得， 唔得噶，你架车着住嘅时候 就 唔得噶啦， 系啊， 系啊， 唔关系咪行紧车。 但系我真系要好多时候会咁样喺度揾紧路噶， 系啊，所以我嗰次之后我就永远都我。拍低一部车，我先至够胆搞地图啦。 嗯， 系啊，我嗰时仲要唔系320嘅，嗰张几贵噶。 吓，几多钱啊？ 我唔记得咗。 手机几多钱？ 总之系贵，好似四字头嘅咧，即系系贵过320嘅印象之中。 哦 ，OK， 咁大家就吓提高警 觉。 唔开心啊，我请你食饭。 最紧要路路安全。 好 嘅，多谢晒大人啦。好啦，十二点半翻嚟咧，风骚快人点唱嘅时间18723888，而家先睇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息话，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在北京的港区政协入住酒店，和部分港澳政协委员会面。据了解，夏宝龙在会上祝贺一众政协获委任，亦都肯定了他们在过去五年的表现和贡献，形容一众是经严格审查和挑选的精英，又嘱托政协委员要认真议政，尽责履职，在香港发挥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一国两制事业作出贡献。他又说，希望两会之后可以继续和委员保持沟通。据悉，其他港澳办领导和中联办副主任陈东等领导亦都有出席会面，会面是历时大约15分钟。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下午前往北京，并且列席后日举行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式。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一返香港，在他离港期间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处理行政长官职务。尖沙咀中间道一个酒店地盘，昨晚发生4级火，消防通宵救火9个钟，火势大致在今朝8:30被救熄，期间有2个市民不适，疏散100多人，起火原因仍然在度调查。消防处副消防总长姜世明说，起火的是建筑中的工地，楼高48层，由于昨晚有强风，火舌波及附近5栋大厦，而起火大厦是兴建之中的大楼，工地只有临时的消防设施，现场亦都有大楼的建筑材料阻碍消防推进，再加上事发在夜晚，现场灯光昏暗，消防亦都要带备足够 的照明器材，增加救火难度，同时需要大量消防员参与扑救。他说消防仍然在现场射水降温，稍后会派坍塌搜救队的人员到场，了解大厦的棚架有没有安全风险，有需要的时候会转交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养和医院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公私营医疗系统应该目标一致。他指出香港的医疗制度属于双轨制，包括公营医疗系统为市民提供安全网，令他们不会因为经济压力是不会因为经济能力而未获得适切的治疗，而私营医疗系统就提供一个选择俾有經濟能力嘅市民接受優質服務。盧寵茂提到，有意見認為公私營醫療系統係分道揚镳、各走各路，但係佢認為兩者應該殊途同歸，目標一致。醫學界嘅共同希望係為市民提供優質嘅醫療服務。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4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5点，升145点，总成交金额55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6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8，升5蚊；阿里巴巴88.15，升5.5；美团142.9。升个六，盈富基金20.74，升1.4，南方恒生科技4.12，升5.6，恒生中国企业69.92，升5.6，中移动61.95，升9.5，快手58.55，升2.95，百度集团148蚊，升6.1，京东集团185蚊，升5.9，美元对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6.7，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9，人民幣6.906，英鎊對美元1.197，歐元對美元1.061，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經平均指數報27921點，升422點。港金報17230蚊，升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8.63美元，賣出1838.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的得主就是黎明。 首先有机会攞呢个奖，当然是多谢各家朋友支持啦，同埋要多谢就系我老师大师兄。 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周柏豪。 其实我觉得自己系好彩嘅，咁有正能量嘅公司同我去做嘢，咁就多谢佢哋俾到正能量我啊！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讲述在1996年长三月发射爆炸、卫星返回失利等接连打击底下，一班青年航天科学家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底下，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层层科研难关，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故事。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Hello， 我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嘅点嘅时间马上开始，12点39分吓，呢、這个风骚快活人争取时间，电话里边有 江老师， 你好， 你好， 江老师， 欢迎你， 系啊，系啊。 点啊，老师今日有乜嘢特别想点唱嘅人，同埋有咩信息想透过我哋节目讲啊？ 哎呀，多谢梁继章啊，好高兴啊，同你倾偈。咁首先咧， 我哋两个行开始。 你快啲叫埋李丽睿同埋马小强啦，佢哋嬲啊。 系啊，李丽睿啊，又系我嘅偶像，唱得好听嘅歌啊。 系啊， 歌你 我唔信你唱只李丽睿名牌歌嚟听下先。如果你中意听佢啲歌， 唔好逼佢啦。 系啊， 唔使唔使。 系啊，多谢晒你。啊，今日咧好特别啊，因为我老公生日，咁咧就 老公系边个啊？阿江老师老公。 公啊，原本叫肥威，而家应该叫瘦威啦。 听到啊， 减咗肥， 我想食阿瘦威哥喎。 几多岁？几多岁嘅？几多岁到几啊？唔系几多磅到几多磅啊？威哥， 高峰期220， 哇！ 咁就去到即系最 fit 嘅时候160啦。 哇！ 哇！减咗成60磅喎。 但系江老师啊， 系60磅喎。 江老师， 系啊系啊。 而家我一 点减噶？点减噶？ 170磅都俾人叫肥喎。 佢220变咗160， 系啊系啊， 拎走咗一个人， 系 佢 几高啊？ 嗰时可以遮住我噶， 佢几高啊？ 咁就唔得啦，我遮住佢啦。 系啊，好嘢啊！咁点减啊？你都未讲。 都系靠意志力噶咋，同埋都系要 唔食饭， 唔俾饭佢食。阿江老师唔俾饭佢食， 唔食糖分啦。 同埋我唔煮饭佢食就 OK 噶啦。 唔好食咁多， 饿佢， 中意食阿江老师煮啲饭，因为 系啊， 系啦。 咁今日阿秀威生日，系咁，你有咩同阿秀威讲啊？ 系啊，希望佢继续开心快活人啦。 咁如果佢变翻肥威，你仲中唔中意啊？迟啲又变翻肥威，你中唔中意啊？ 冇问题噶， 我都中意嘅，系啊， 好甜啊， 因为拍拖啦，咁就都识咗咁耐啦，咁都希望我哋就 几多年啊？而家结婚几多年啊？ 结婚几多年啊？都20几年 哦，哇， 唔记得， 系啊，18岁拍拖到， 18岁， 我嘅初恋诶，系啦。 初恋啊，时间唔应该拍拖喎，老师，我捉到你喎。 毕业18岁先可以拍拖噶嘛？ 真系， 18岁嗰日即 刻顶即刻 拍，就可以拍拖啦。 啊，好， 开心开心， 多谢晒。 有咩特别嘅歌曲？ 身体健康啦，多谢晒三个祝福啦， 唔好客气啦，生日快乐啦。咁咪要同我点样庆祝啊？会。 开 party 啦，邀请啲好朋友啦，咁难得我哋即系唔使戴口罩啦， 系啊， 健康啦， 影多几张相， 系啊，食多啲嘢，嗰日可以放纵啲食多啲咧， 冇错啦， 希望你开心心啊， 用个蛋糕掟佢，唔好俾佢食， 唔准闪， 唔准食，你又变肥威， 唔准闪， 好啦，呢个呢个歌曲阿江老师送俾阿肥威阿秀威嘅吓， 系啊系啊，秀威秀威秀威， 就叫做 八岁嗰时睇戏，听到呢首歌，佢就拖咗我哋。 哇！ 就系呢首歌啦。 OK， 咁都记得。 送俾你。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准备一阵间嘅点唱噶啦吓，咁啊一阵间咧就有不同嘅朋友想讲嘅信息啦，有啦，系咪？ 有啦，打通咗俾 Ella。 Ella，hello 喂 ，hello，hello Ella， 你好 ，Ella 你好， 咁多位支持你好， 你好啊 Ella， 你好啊， 咁熟嘅把声， 系咪你打过嚟噶啦 Ella？ 未啊， 对一次咋， 其他节目但系都唔接到出街， 哦， 但你把声俾我感觉好熟。 是啊，前世认识， 唔系，一定唔系噶。 你喺我心目中好特 别。系啊，Ella 妹妹今日有咩点唱啊？ 系啊 ，Ella， 我点俾我女 啊？ 佢结婚啊？ 吓，几时啊？ 恭喜 恭喜！3月26号。 3月26号啊， 仲有排 好日， 一定好日。 系啊，咁就会 相亲又热啊。 今年新春节咪约咗好多人 啊， 佢挡住，系啊，有咁难得咧，嗬？ 会 唔 会摆酒啊？阿 Ella， 喺船上摆。 哇，好浪漫咧！ 会唔会请人做司仪啊？ 唔会。 花仔咧？花仔点都要。 花仔系只狗啊！ 花仔系只狗啊！咁咪啱你啊！加只龟啊！ 加只马都得嘅啫。 系佢个八哥 啊！我佢只八哥。 好开心啊！ 咁啊几开心啊！嗬，真系啊！ 有冇过大礼啊？嗰啲嘢嘅你有冇搞？ 过咗啦，过咗啦， 过埋啦，搞埋啦， 梗系要倾晒啲嘢先，跟住先摆酒啊嘛，系咪咁讲啊 ？Ella， 你都唔明呢啲嘢， 都印好晒啦，啲病卡， 梗系啦， 病卡有冇多到啊？ 有冇买椰子？过大礼要椰子噶嘛？ 有金啊！ 有金哇！金椰子， 我仲要问你病卡有冇多？ 哇，好犀利， 好犀利啊！ 咁 Ella 一定搞大礼， 做啲小礼物俾人。 哎呀，好啊！我最中意呢啲咁样。如果你去摆酒嘅时候咧，你有啲回礼咧，系啲小礼物， 好开心嘅。 咁啊，好咯。3月26号系咪？ 系3月26号。 系啦，咁啊 ，Stephanie 同埋 Daniel。 好 啊，阿 Daniel。 Daniel 同埋 Stephanie 啊。 嗯， 系 Stephanie 同埋 Daniel。OK， 好啊。咁有啲咩说话同佢讲啊 ，Ella？ 8年好合，永结同心。 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系咪？ 哦，系啊， 系啦。咁啊，想听到咧，就系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嘛，系咪啊？ 系啊。 点解会拣呢一首歌曲送俾啊女婿同埋阿女女呢？ 其实唔系我拣嘅，系你哋啲同事拣。 唔系你中唔中意先呢首歌都正嘢喎，呢首歌好嘢啊！ 即系摆到明，欣欣自己作主啦，系咪？ 唔系 都作得好， 都好好， 都好。 你啲名字我啲姓氏好听， 多谢你哋啊，帮我播出街。 唔好咁客气啦。 你有冇嘢同阿女女讲啊？ 系啊， 有 出街咯， 你 讲， 祝佢永远幸福。 仲有咧，唔好喊喎你。 系啦， 祝佢永远幸福，祝我女婿咧就。要永 远 待佢好， yeah! 好，一定系我哋帮你睇住佢。 好，多谢 Ella， 多谢你啊，唔 该。唔好客气，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拜拜。 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需要当天边海角竞赛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最会唱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承受这。已经错。 一点，我哋争取时间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 喂， 边个位？ 喂，你边个？喂， 喂，咩 号码嚟啊？ 靓仔咯， 咩话？ 咩话？ 边个个仔话？ 我 系靓 仔咯， 我系靓 仔 啊， 靓仔， 喂，咁嘅态度 cut 佢先啦， 梗系会啦，放心。 冇冇，马小强唔好啊，唔好啊，好难 喺我同马小强面前认靓仔， 唔系咯，你真系傻 啊，真 系，你贵姓啊？ 姓马咯，因为佢都系姓马， 姓 叫 姓呢个心灵， 加只字叫做高，姓心灵， 喺我面前叫阿高， 咪就 系咯，你真系叫阿矮好啦。点啊？ 正经啦， 多谢，多谢，多谢马哥，你都系啦，三月之星嚟嘅。 啊，仲有阿 Galax 都话， 系啊， 仲 有马 小强，系啊 ，Galax 系咪？诶，多谢多谢， 借呢个机会咧，点咩瑞瑞啊，生日快乐。 哦，多谢多谢。 喂，顺便讲埋啦，嗱，有啲人咧成话喂，下个礼拜咩改道快讲，我惊啊，咁样唔好改道。不过，不过，因为我哋嘅靓女李丽瑞咧，就咧同个 Honey 咧去享受佢嘅 sweet sweet happy birthday 动物园， 佢庆祝李婆诞， 冇错。咁所以咧，佢系。 三月份你婆单都系好紧要， 去兜一转呢一个二空嘅， 系啊， 不过咁，大家真系真。日本啊， 日本啊，我去晒啊， 冇理， 真系真系唔使担心，真系唔使。喂，讲多一句先，真系唔使担心，因为我哋已经将九成嘅环节全部录晒， 冇错， 我哋唔想影响听电台、听风骚发人嘅 fans 咧，佢哋咦今日冇咗呢个环节，哎咪咁，所以我哋 唔会 九成嘅都录晒噶啦， 系啊， 所以同平时一样， 冇 错，基本上系 玩开心啲啊，千祈唔好打电话翻嚟， 好， 我梗唔会啦，我 email 你。 点啊？喂，好似我哋自己倾偈，马高都冇。 有咩说话想讲啊？马高吓 咩啊？我就系 你将打嚟做咩？ 每年都希望听到你哋三个继续做节目咯。 系啦， 系啊， 每年每日系嘛？ 佢好似讲嘢懒洋洋咁 啊！ 你啱啱瞓醒啊？ 梗唔系啦，啱啱入完路啊！ 咩入完路啊？ 系咪唔系单车啊？ 单车哦，好啦，你啲小心啲啦，好唔好？ 系啦，多谢你啊， 系啊。 总之我哋将 平安啊， 好一于咁话，我哋将首歌嘅话点唱俾所有三月份生日嘅所有朋友，好唔好啊？ 好， 所有三月之星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多谢马哥， 拜拜， 多谢晒， 拜拜。 每天陪住你哋，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喺你身边，我哋喺呢一角。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说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与你逗留，我思照相，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 好啦，咁亦多谢晒咁多位朋友咧，对于我哋嘅祝福啦。咁喺呢度嘅话咧，我哋亦都要读埋咧，就今日打通电话啊，但我哋未有时间接通你嘅电话嘅朋友嘅，包括有 Poly 啦，佢就邓丽君歌迷会嘅会员嚟噶。喺三月三十号嘅话咧，就系呢个会啊成立嘅47周年啦吓，加上哇有11个朋友咧即将会生日，咁所以想听到歌曲咧，又会点唱俾佢哋听。另外仲有阿玲姐啊，三月份咧因为有好多家人咧都系喺呢个月份度生日咧，所以想听到一首歌曲祝福大家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生日快乐。 有位朋友咧，佢系叫做 Bonnie 啊 ，Bonnie 啊，余太咧，佢话今日咧登陆嘅日子，即系 高兴啦， 希望咧自己继续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好唔 好 ？OK， 好。好啦，呢度咧，风骚人祝李丽月下个礼拜甜甜蜜蜜，开开心心， 旅途愉快， 旅途愉快。 多谢大家，多谢大佬， 玩开心啲， 多谢 Brian，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心心啦。 冇我日子嘅话，你应该会开心好多。 下个礼拜风骚跑 又点？ 星期一十点再见，拜拜， 好，拜拜。 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金马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用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状，双双对对共欣赏。 陶醉。